海野太郎在会面中说，强烈关注中国公务船和飞机在尖角诸岛，即是中方所称的钓鱼岛周边活动，又说两国今年实现战舰互访，希望有助增进交流和互信，提高透明度。海野太郎是近十年来首位访华的日本防卫相，较早前在东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期待海野太郎此行获得成果，又说对发展日中关系意义深远。菅义伟又说十分关注中国的军事行动，将会继续敦促中方遵守国际行动规则，在加强军力方面提升透明度。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各区气温上升至27度或者以上，而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84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94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4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6，升6.4；盈富基金28.05，升5仙；建设银行6.63，升4仙；小米集团10.5，跌1.8。中国平安92.35，跌1.5；工商银行5.93，升6仙；阿里巴巴202.6，跌1.2；美团点评103.1，跌1.4；友邦保险81.3，跌5毫；中国海洋石油12.48，升4.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204，瑞士法郎7.936，澳元5.333，加元5.919，新西兰元5.111，欧元8.673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4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373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75美元，卖出147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喺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日大挤塞，龙尾排到去洲头村。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松柏朗发生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洲头村。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多车，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多车，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都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明爱医院。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码头。睇埋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龙头挤塞，龙尾排到加龙村。另外受较早前意外影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墟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成药标签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 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8月31号，831太子站， 防暴警察在太子站以警棍和胡椒喷雾制服和驱赶示威者和市民。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三嘅自由風開始啦，咁我今日係主持人陳景祥，咁今日會同大家繼續傾一啲嘅熱門話題啦，咁大家咧可以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啊今日咧第一個鐘咧想先同大家傾下咧關於個除夕夜咧就依個旅遊發展局咧就宣布咗咧就話係取消嘅煙花嘅取消咗嘅煙花嗰個項目啦，咁啊就希望用一啲增加其他優惠咧嚟希望吸引一啲遊客咁樣，咁呢件事咧就旅遊界都好多意見喎，因為咧就如果減少即係取消咗個除夕煙花咧，就會影響到呢個旅客嘅興致啦。咁咁啊，喺呢個我哋可以睇翻啲數字咧，其實咧從呢個旅遊嗰方面咧數字可以睇得到咧，其實今次自從六月開始嘅反修例風波咧，就都影響呢個經濟嘅活動都幾大。咁其中咧最主要咧就係剛才頭先講咧關於旅遊業啦。咁咁喺嗰個反修例嘅運動之下咧，香港其實自從呢、這個2012年之後咧，可以講咧係首次係取消咗呢個咧係維港嘅煙花倒數嘅。咁按照旅發局表示咧，佢今年咧嘅除夕咧就會將會改為一個網上嘅倒數嘅。咁希望用一個虛擬嘅倒數方式咧，能夠吸引住一啲遊客咧。咁咁嗱，我哋睇翻啲數字啦。咁其實11月嘅訪港旅客咧，按年咧其實已經大跌啦，個幅度都好犀利噶。就按年大跌咧，達到56%嘅。咁由每日咧20万人次訪港咧，跌到咧只係得8.8万嘅人次，咁咧系自从呢个2003年沙士以嚟咧系单月嘅最大跌幅嘅，咁啊。關於其他嗰方面咧，就經濟嗰方面嘅影響咧，譬如我哋都可以睇下，譬如零售嗰方面啦。咁依個香港嘅零售總額咧，今年嘅十月份咧就按年咧跌咗24.3% 嘅。咁咧就由於旅客減少咗啦，咁對業界咧就個打擊咧亦都反映咗喺啲酒店嗰方面啦。咁酒店嘅入住率咧，大概而家咧只係有大概3-4%左右到嘅啫。咁啊，有好多深水清嘅朋友都知道啦，而家好多酒店咧其實減價咧都減得好緊要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數字之外咧，當然亦都有我哋一個更加明顯嘅，就係關於我哋所謂本地嘅 GDP 嘅增幅啦。咁啊，大家知道咧，喺今年嘅第二季咧，其實按季嘅 GDP 即係本地生產總值咧，就按季下跌咗咧0.5% 嘅。咁而第三季咧收縮得咧就更加明顯，先至達到咧3.2%。咁而政府推斷咧，全年嘅 GDP 實質增長咧，就可能咧係會進一步下調咧，可能係達到咧係-1.3%嘅。咁我哋呢啲 通常叫技術上進入了衰退。在這些這麼多影響之下，就經濟活動自然受影響，經濟也受影響，到底對大家市民的生活或者你的就業各方面的情況，會不會你都是受到一些影響的其中一份子呢？歡迎你打來1872311分享你的看法和你的觀察。我們現在先聽一節的新聞，追蹤我們回來再繼續談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2月18日朝早11点，政府表示现在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低水平，但流感高峰期即将来到，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今年咧，卫生署亦都增加咗订购流感疫苗至到81万剂，较去年咧系增加咗15万剂嘅。咁以配合政府各项疫苗接种计划嘅需要。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话：公务员被捕之后需要停职，同无罪推量冇抵触。 停职并非纪律处分，亦唔系假定有关公务员有罪。而是有關當局基於公眾利益，認為有關人員暫時不適合繼續行使其公職的權力和職能。 中午12点，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三地執法部門有權在自己的司法管轄區執法，內地在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設安檢站，沒有違反三地三檢的原則。 清晰地讓大家明白，用港珠澳大橋是涉及三地司法管轄區去行使他們自己屬地的法律的。當然，如果任何人在去選擇用什麼方法去離開香港去某一個地方呢，去考慮這個實際的環境啊，實際的法律情況呢，亦都是應該他自己作為常識一部分去理解清楚的。 下午4点， 澳門回歸祖國20年取得的成就和進步令人自豪。 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澳門，說澳門回歸20年是全國人民關心的大事，對於再次來訪感到高興。 認真地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取得的經驗和具有的特色值得總結，澳門未來發展美好的藍圖需要我們共同地去描繪。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咯，我哋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除夕咧就煙花咧取消嘅，咁到底咧對嗰個旅遊業啦，甚至對整體嘅香港嘅經濟會唔會造成啲咩影響咧？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啊，旅發局咧就因應咗而家個形勢嘅變化咧，咁啊對於推廣旅遊嗰方面都要盡量做咗好多工作啦。咁啊，據呢個旅發局嘅總幹事程鼎一就話咧，佢係香港咧而家嘅情況咧就唔係話唔方便。唔係話唔安全啊，係主要就係唔方便。咁啊咧就有好多旅客咧就嚟咗之後咧，就因為驚可能係出行啊，或者係衝突其他嘅等等各方面影響咧，可能會令到佢哋咧就覺得嘅喺嚟到香港咧就好多行程嗰方面或者會受阻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推出咗啲活動咧，希望嘗試譬如話一啲網上嘅平台裏邊咧，係繼續製造一啲所謂氣氛啊，能夠佢據佢哋講咧，希望旅發局咧就能夠令到呢個咧所謂香港咧能夠繼續咧保持住一個受到國際嘅旅遊界嘅一個注視。咁到底呢一連串嘅措施咧，對呢個旅遊業有啲咩影響咧？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可以揾到咧，就係旅遊業議會主席同埋旅發局嘅成員啊，黃俊達咧，同我哋傾一傾嘅。黃俊達。 系你好， 系你好啊！我啱啱倾开咧，就系旅发局咧就宣布咗啦，就话除夕个烟花咧就取消咗啦。咁咧就而家睇翻个旅游市道啊，同埋即系嗰个情况咧，似乎都仲唔系咁理想啊。咁你喺业界里边咧，你大概睇翻嚟紧嘅圣诞咧，同埋新年咧，嗰个业界嘅情况会系点样啊？ 我哋嚟睇，其實過去呢幾個月咧，我哋到直到而家就都已經五六個月到啦。其實就冇特別大嘅好轉嘅情況，因為都見到其實上個月旅發局公布嘅數字，亦都見到其實都有歷史性嘅跌幅啦。咁呢樣嘢其實都隨住個社會環境而家嗰個政治嘅氣候咧，亦都係可能令到好多旅客係來港嘅意欲係受到影響嘅。除咗我諗一嚟係安全的考虑，或者很多旅游的警示依然是对香港是有实施之外，亦都有一些因素，譬如是交通不方便啊等等。咁呢样嘢都是对于旅客来讲嗰个数字咧系会有影响嘅。咁当然我哋都见到，譬如嚟緊我哋一啲嘅圣诞啊，佢哋嘅新年啊等等嘅一啲活动咧，都有一啲调整啦。咁呢个我哋都见其实是无可奈何去接受嘅一个结果啦。但我亦都希望嚟緊起码农历新年会唔会有即係个情况会唔会有少少转机，或者係喺呢段时间市民会唔会都希望静落嚟，等即係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去唞一唞，休养生息呢。 嗯，系啊，洪俊达，我想问一下咧，嗱，譬如我哋睇翻嗰个报道咧，就取消嗰个烟花之后咧，咁咧就有啲业界呢个讲法就话咧就系太迟公布啊，咁咧令到佢哋咧就好多最近做咗准备啊，或者收咗呢啲订，譬如可能系啲船出海睇烟花啊，或者甚至系餐饮等等咧，都要可能退订，或者可能要损失咗啲钱嘅。咁今次个宣布咧，其实系咪真系太迟咧？ 呢、這個我諗有關方面，即係包括旅發局，其實都係去到最後嘅情況先至再決定，因為當然大家都好希望係可以如期舉行嘅、 嗯， 但係即係基於嗰個安全考慮啦，其實喺過去呢段時間再評估翻嘅情況，都未見到有好大嘅好轉咧。安全係第一考慮嘅，呢、 嗯、 個始終都係大家好關心嘅一個即係決定性的原因啦，嚇嚇嚇，咁變咗我哋都無奈去接受啦。但係喺我諗好多海外嘅旅客嚟講，佢哋都普遍都知道，可能呢啲活動咧有機會係即係會受到影響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業界可以我哋從善如流啦，睇下點樣去協助翻旅客嚟到香港之後安排其他嘅活動。咁其實嗰個煙花當然係好可惜啦，取消，但係都有相應可能一個加長版嘅一啲其他嘅表演，係希望可以去彌補翻少少嘅即係都令到其實節日氣氛咧係唔會變得咁差啦。 嗯，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咧，除咗今次話講除夕個煙花咧，較早前咧即係好多大型嘅即係旅遊界嘅活動啦，都已經陸續取消曬噶啦。今年嚟講，可唔可以講話係即係主要嘅啲大型嘅慶祝活動啊，或者即係城市咧，都已經取消咗噶啦？對個旅遊業係咪影響都相當大咧？ 短期的影響必定是有的，因為始終即係基於安全考慮同埋嗰個即係國際嘅聲譽啦，咁呢個都其實旅客或者係海外嘅市場，其實都見到香港嘅情況都未必係會咁旅客都未必個意欲係嚟香港會咁大。咁但係我哋始終都見到嗰個基礎，我哋香港都依然係全即係都係有嘅。而嚟緊明年，我哋都見到其實好多大型嘅活動咧，暫時都係會如期。按照計劃咧，同埋時間係喺香港舉行，咁我哋都希望嚟緊嗰個情況同局面會唔會有少少改善咧？即係希望都唔好令到旅客喺嚟緊嘅一啲譬如一啲重大嘅活動啊，譬如 Hong Kong Seven 啊，或者其他活動都可以如期咁嚟香港去參加。 嗯，洪俊达，嗱，你业界里边咧，你自己睇翻啲数字啊。咁而家其实旅客嚟香港嗰个走势咧，其实可以讲系叫止跌未嘅咧，或者而家嘅状态系点嘅咧？ 我哋见就都其实如果以團隊嚟講咧，都已經係跌咗一個好大嘅百分比，可能去到講緊九成噶啦。咁自由行市場，我諗都見到有一個好大嘅跌幅。其實都即係我哋相信都跌無可跌嚇。咁當然亦都有依然有其實好多嘅商業嘅活動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會展啊，咁嗰啲都仲係保持住一個數量喺度啦，係令到可能有翻啲商務旅客嚟香港，但系好明显系都有受到有关嘅，即系香港嘅市面嘅情况影响咧，都系令到无论系商务旅客或者系一啲自由行旅客。 客嚟香港咧，都係有所影響嘅。咁我哋都希望其實嚟到呢一刻，會唔會已經係一個谷底咧，或者係唔希望再惡化落去咯？ 其實而家跌幅裏邊咧，譬如睇翻嗰啲旅客嘅來源咧，譬如係內地嗰邊係會跌幅會多啲啊，因為成外國嚟香港嘅會多啲咧。咁有冇依方面嘅數字嘅觀察到？ 其實睇翻旅發局嗰個入境嘅數字，當然喺短途市場啦，我哋講緊無論係內地或者係東南亞市場咧，嗰、那個跌幅都係會比較大嘅、因為亦都其實反映翻周邊我哋嘅比較短途嘅市場，其實佢哋嗰個嘅選擇亦都係比較多，同埋佢哋嗰個即係轉或者係取消嘅成本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咁佢哋可以可能要调整嘅话，可以转去其他嘅目的地啊，或者是然后佢哋嘅嚟香港嘅日子都可以。咁相对来讲，可能长线市场暂时嚟睇嗰个嘅影响是会冇咁大，可能都系讲紧20%多。但系呢啲都系因为长途市场，佢毕竟嚟香港嘅原因，可能都系商务旅游啊，或者系一啲会议展览等等，同埋佢哋都系比较早去落实佢哋个计划，咁呢啲可能佢哋迟啲可能都唔排除喺之后几个月亦都会反映翻喺长途市场嗰个跌幅咧，系会继续深化嘅。 而家旅发局譬如话即系推出一啲措施啦，即系佢用一啲譬如网上啊，即系希望倒数啊，即系尽量系即系我哋叫 virtual 啦吓，咁就唔系话一个实体嘅，咁希望尽量制造翻个气氛啊等等。咁呢啲你业界嚟讲，觉得其实个帮助大唔大嘅咧？ 我暫時嚟講喺即係無論係團隊遊或者係休閒旅遊嚟講咧，就暫時未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嚟到去宣傳推廣住啊，可能都係一啲自由行啊，或者係一啲散客啦，佢哋若然係有時間或者有機會，佢哋係嚟香港嘅話咧，我哋都希望透過呢一啲嘅促銷或者係一啲優惠咧，係吸引到佢哋嚟香港。譬如見到可能酒店啊，或者其他食肆嘅價錢啊，相對嚟講喺呢個聖誕咧，都係一個推出咗一個比較優惠嘅價錢啦，嚟到去吸納呢一班好最後時刻 last minute 先至會決定出發嘅一班旅客。但我相信即係長期嚟講，靠呢個方法都唔能夠解決到我哋嘅即係跌幅嘅嚇。 咁真係解決嘅話，咁業界有咩訴求啊？其實而家 我哋其實都見到可能喺短途市場方面係需要即係快啲去開始翻一啲嘅宣傳推廣啦。我哋都知道其實當然整體嘅市況並未係完全回復嘅，但係其實喺一啲旅遊區或者係主題公園，其實我哋都相信係依然可以提供到服務，或者係俾到我哋旅客一個嚟香港玩嘅一個選擇。咁呢個我哋都希望可以促進翻旅客咧嚟香港可以去翻呢啲地方嚟到去玩。 而家譬如话我哋睇翻咧，就好几个国家咧对香港都出咗个旅游警示嘅。咁呢啲方面其实对旅客嘅信心打击大唔大？你觉得佢哋而家即系会唔会影响咗佢嚟香港嗰个意欲，或者甚至系真系担心安全啊等等咧？ 我谂而家其实都透過可能傳媒或者係海外嘅一啲報道咧，佢哋都會睇到香港最新嘅情況嘅。咁當然呢啲嘅旅遊建議或者警示係有影響啦，特別係對於一啲團隊或者係商務旅客咧，係會有啲公司會議啊等等咧，可能都會有多少少嘅影響嘅。咁呢、這個我哋都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可以盡快係回復多少少嘅平穩嘅話咧，希望有關方面可以多啲同海外嘅國家或者係市場溝通咧，希望盡快減低翻呢、這個即係旅遊警戒嘅級別啦。 咁旅遊界自己會唔會打算譬如去海外做翻啲宣傳啊？即係類似 roadshow 咁啦，即係向外國講翻香港嘅情況，希望能吸引翻多啲旅客過嚟。咁有冇呢啲咁嘅計劃咧？類似？ 都見到其實喺旅發局個計劃入面咧，嚟緊都應該會喺一啲短途市場，特別係東南亞地區咧，先係做一啲嘅解說嘅。咁呢啲我哋都見到，希望喺一啲短途市場，其實佢哋可能相對嚟講嚟香港嗰個嘅即係機會比較高，同埋嚟香港嗰個成本亦都比較低。咁呢個我都希望透過呢啲嘅 路演啊，或者係推廣等等咧，令到呢啲地區嘅旅客可以快啲率先係翻嚟香港。 呢啲開始做未嘅，呢啲咁嘅即係路演啊等等。 嚟緊就好快喺呢一兩個月內就應該會推出噶啦。 嗯，會去邊啲地方咧？ 我哋都暫時集中都係東南亞國家為主啦。我見旅發局嘅其實佢哋嘅公佈都係以短途，譬如菲律賓啊、南韓啊、印尼啊等等嘅國家為主嘅。 嗯，都係近香港即係周邊啲嘅地方啦，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佢哋始終嚟香港個機會係比較高啲，同埋個數量亦都會比較高啲。 嗯，旅遊界咧，而家成日都同即係而家嘅情況同當年嘅沙士咧，2003年比較啦。如果你做一個比較嘅話，而家嘅情況香港係咪差過當年嘅情形咧？你即係對旅遊業嘅打擊嚟講， 入境遊嚟講絕對係嘅，因為始終嗰個嘅時間上亦都係比我哋沙士係更長啦嚇，即係沙士期間其實實際上好大嘅影響可能係集中喺三個月，我哋而家都見到六個月內其實都暫時未見到有咩嘢起色嚇，其實無論係相關酒店啊或者零售，我相信都有同樣嘅影響嘅嚇。 嗯，你擔唔擔心個結業潮咧會出現啊？即係如果過聖誕同埋新年之後， 這個我相信都是有機會發生的，而且是都無可避免，因為始終入境的旅客的業務是有這麼大的跌幅，還有很多業主或者是很多老闆他們都暫時未看到那個就是曙光是何時是可以停有一個回復嘅跡象啊，咁呢樣嘢對於 都好大打擊啊， 嚇，同埋 好啊，咁因為時間關係咧，先休息一陣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九巴下午4:00在落马洲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古洞撞向一棵树，造成4人死亡，33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事发之后，巴士被劏开一半，消防员用梯爬上车厢救人。现场设立分流站和临时停尸间，多名伤者等候救援，有人要以担架床送院。政府公布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报告，未来十年总房屋供应目标是43万个单位，较上份报告的目标少2万个。公私营房屋比例维持7:3，公营房屋目标是301000个，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9000个。在公营房屋供应方面，公屋和六字居的供应目标21万个，其他资助出售单位91000个。政府表示，由2020至2021年度起的10个年度，假如现时觅得的土地如期顺利推出，公营房屋的预计建屋量大约272000个单位。至于私营方面，按今年9月底的推算，未来3至4年一手私楼供应量预计93000个单位。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的专机下午大约4:00飞抵澳门国际机场。习近平在机场发表讲话，表示澳门回归祖国20年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祖国人民、中央政府都感到自豪。他又说，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取得的经验和具有的特色值得总结。习近平说，他分别在2000年6月澳门特区成立不足半年，以及5年前澳门回归15周年的时候到过澳门。澳门未来发展美好的蓝图需要大家共同描绘。他在接下来的几日行程，愿意和澳门各界人士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多多交流。习近平后日将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陪同习近平到达澳门的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美方如果以为限制对华出口尖端科技就可以阻止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阻止中国的发展进步，就是太自以为是。 耿爽又话，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普及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干涉和限制企业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合作，敦促美方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粉嶺公路嘅意外啦。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咧，較早前近住松柏朗嘅意外事故仲未清理好，而家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一大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去新田公路近新田交匯處。咁就喺粉嶺公路去九龍方向咧，近住松柏朗嘅意外，而家龍尾去到新田公路近新田交匯處。咁另外反方向去元朗咧，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就去到近雞嶺迴旋處。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纪元。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加多利豪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近碧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李郑屋游泳池；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北架山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启泰苑一段交通大繁忙，车龙排到近上怡道。今日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三圣。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咯，我哋傾緊咧關於個旅遊業嘅問題。咁就旅遊發展局咧宣布咗咧除夕嘅煙花取消咗啦。咁就用起啲其他嘅優惠或者其他嘅方法去倒數啊慶祝咧，就希望能夠繼續吸引呢個遊客嚟香港嘅。咁但係咧旅遊業咧就係睇翻個數字可以講咧都真係受到重創啦。咁啊到底好多嘅希望能夠拯救啲業界嘅一啲措施有冇效咧，或者對業界希望啲可以有啲咩做咧咁。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嘅。咁如果你係業界人士，或者都是旅游界里面工作的话，到底有什么方法，还有现在的市场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那欢迎你大家打来是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的。那我们看回这些旅游业的数字，我就可以看得到，就从这个大家知道就反修例风波就6月开始就慢慢开始就蔓延出去。那7月 份嘅时候咧，个数字嘅跌幅咧，旅客嘅数字跌幅咧，按年咧仲系比较低嘅，大概咧系4.8% 到。咁一路发展到去到11月咧，就好厉害啦。咁咧就嗰个跌幅咧，达到56%嘅，即系负增长啊。咁要下跌嘅幅度咧，就对旅游业咧各方面嘅影响都好厉害啦，包括咗接待旅客啊、酒店啊，或者甚至咧系同呢个旅游业相关嘅零售啊等等咧，都一样系受到好大嘅影响嘅。咁但系至于另一方面，我哋譬如话讲嘅酒吧业，譬如好多人嚟到咧，游客可能会饮嘢啊，去酒吧即系倾下偈啊，咁等等咧，就个影响又会有几大咧？咁啊，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请到酒吧业嘅协会副主席啦，钱俊永咧，同佢倾一倾嘅。钱俊永， 系大家好，你好啊，主持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我哋想同你倾下咧，就关于你个行里边啦。咁你都应该会系做很多即系旅客嘅游客嘅生意啦。咁啊，你哋嗰边咧就嗰个数字有冇可以反映到而家情况系点啊？ 其實呢，我哋香港有個香港嘅酒吧業呢，佢係好得意㗎。佢呢主要你見到多時呢，蘭桂坊你見到好多外國人呢，咁其實呢好多時呢，即係如果講起本地香港啲灣仔區呀，或者蘭桂坊嗰啲呢，好多時有啲外國人呢都係其實喺本地工作㗎。即係佢本身可能都係真係喺香港攞咗身份證呀、或者佢真係喺長時間逗留香港工作嘅。咁如果真係講緊係外地嘅旅客呢，在香港的酒吧業消費呢，其實在我們這個行業裏面呢、大概是 5% 留下的左右。是 是是，你請講。 是啦，那呢、當然呢、旅客來講，在我們酒吧業呢，老實說我哋嗰個行業主要唔係靠旅客嘅，係啦，這個係事實。因為咧，其實酒吧咧好多時咧都係要靠熟客嘅，即係本身可能，尤其是你見到好多不同地區咧啲酒吧咧，都可能係做翻佢自己嗰區嗰啲附近住嗰啲人嘅生意，係啦。咁但係旅客咧，會唔會係幫到酒吧呢？係有一定，即係有一定嘅效果嘅。咁當然咧，而家嘅旅客減少咗咧，其實最影響係咩呢？最影響係一啲著名嘅酒吧街，例如蘭桂坊。呢啲係最影響嘅，因為好多時咧，啲旅客咧嚟到香港咧，佢好多時都會一定係會問人哋邊度最出名啊，例如係蘭桂坊最出名啊，咁佢就會擁曬去蘭桂坊。就算國內嘅旅客嚟到香港，其實國內 都會去下嘅， 嚟到香港啲酒吧街咧，例如蘭桂坊嗰啲咁啦，佢哋咧好中意去打卡。佢哋未必入去㗎，因為佢哋好多時咧，我哋啲業界都了解過，佢哋咧佢哋反而唔入嚟消費嘅。個原因點解咧？佢好多時入到嚟，可能覺得個文化，見到咦咁多外國人啊，即係入到去可能未必即係自己識得講英文，可以同佢哋溝通啦，或者打一份 menu 啊，覺得咦又未必識睇啦。咁所以咧，變相嚟講咧，佢哋未必去酒吧消費，但係佢哋會專登去蘭桂坊嗰度咧打卡，話俾人聽我到過呢個地方。 係，陳志偉，我想即係頭先聽得唔係太清楚，你講緊外来游客占你哋呢个酒吧嗰啲业酒吧业嘅生意系5% 左右嘅啫。 系啦，如果整体 即系主要咧，即系九成以上都系靠翻本地嘅消费者嘅。 冇错冇错，大部分都系。 系啊，嗱，你头先提到蘭桂坊咧，咁咪令到好多人谂翻起咧，就系嗰个Halloween 嘅时候咧，就当时咧就都出现咗啲情况咧，就蘭桂坊好多人即系想庆祝啊，或者去饮嘢咁样啦，咁又出现咗好多人嘅集结啊等等，咁咧就警队咧就又要驱散，或者系出现咗啲冲突场面嘅。咁你哋嗰行里边咧，对而家呢个情况咧，或呢种咁嘅现象里边咧，其实会唔会都系一啲令到消费者会担心嘅情况嚟嘅？ 我相信咧系绝对有嘅。當然啦，嗰日好凄涼啦。嗰日我哋蘭桂坊嘅酒吧嘅生意，我諗係50%都冇嘅。即嗰日啊，因為咧，你都知道啦，警民嗰個衝突嘅發生咧，好多時咧令到咧好多人咧都唔敢去蘭桂坊嗰條街嗰度消費嘅、 到而家都係咁啊，到現在都係咁。 而家唔同，其實係嗰日啫。因為咧，你都知道啦，即一有一啲咁嘅即佢哋叫做啊，即警方喺嗰條街嗰度啦。即有警察，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啲市民同警察好多時都係有種即係對立面啊。 係啊，一出現就好敏感噶啦。 咁即警方一話擺人喺嗰條街度咧，其實咧就會有問題出現噶啦。 咁你哋會唔會有冇機會同譬如警方會對下話嘅？即譬如話，喂，你因為你酒吧通常就多人集結噶啦。 身是有個南桂坊協會的，咁佢哋咧每年都會搞啲嘉年華，搞好多不同嘅活動。咁佢哋其實都已經咧係每一個活動其實都係同警方咧去合作嘅，即係去要求警方點樣維持治安啊，同埋點樣去做好啲人群管制嘅措施啊。咁所以其實佢哋不嬲都係 keep 住有做呢件事嘅。但我哋都見到咧，就算有做都好啦，因為喺呢段社會運動嗰個風氣之下咧，你始終咧警民嗰個衝突咧係不時發生啊，所以有警方喺度咧，啲人就變咗唔敢去嗰條街消費。 嗯，全政管人咧，我哋睇到個新聞嘅報道咧，就港鐵咧就已經宣布咗啦，就喺呢個平安夜同埋除夕咧，就都會提供呢個通宵列車嘅服務嘅。咁啊，你哋覺得呢個咁樣會唔會對個生意都有啲幫助咧？對夜市 簡直係即係好嗱，坦白講啊，即係令我哋好鼓舞嘅，同埋我哋亦都好即係感謝即係政府啦，同埋港鐵啦，即係佢係能夠啊，即係維持翻一啲我哋叫做係即係適當嘅交通工具啦，喺呢啲咁嘅大時大節啦，俾啲市民咧即係可以去乘搭嘅。因為咧好老實講，我哋酒吧業最驚係乜嘢咧？我哋最驚咧係咧啊政府停地鐵啊，即係停一啲交通工具啊，因為佢一停咗交通工具咧，其實好多市民咧本身想出街咧。佢都冇辦法出街嘅，因為冇交通工具到佢屋企，所以出唔到街。 所以一到咁上下就要走啦。 係啊，你知唔知道之前最我哋最即係叫做最 worst 嗰段日子係咪就係啱啱政府推出嗰個咩即係港鐵啊，突然之間話九點鐘要即係去到九點鐘就冇車啦。當其時我哋酒吧業界咧嗰、那個happy hour 咧全部死曬，因為啲人個個趕住翻屋企啊，趕車搭啊，所以我哋冇曬 happy hour， 所以其實車先係對我哋個業界最大影響。 咁嗱，我又想問下你啦，即係較早前咧就呢個李嘉誠基金咧就推出咗個應急錢咧，即係俾一啲即係中小企啊，同埋啲餐飲業嘅。咁啊，呢啲計劃對你哋個行有冇幫助？ 老實講，肯定有，亦都感謝嗰個李嘉誠基金會因為個原因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好多酒吧嘅租金咧都係約莫咧大概起如果你見到一般街鋪啊、地鋪嗰啲啊，其實佢哋租金咧都係10萬蚊以下嘅或留下嘅。咁如果你有6萬蚊嘅 support 咧，其實咧對我哋個業界嚟講係好大幫助嘅，即係我哋起碼個租金嚟講幫補咗差唔多一半或有多， 咁其實喺最近咧，即係發生呢個反修例之後咧，你所知你個行即係個業界咧，或者啲行家咧，其實嗰個結業潮緊唔緊要咧？即係嗰個情況。 暫時未發生，因為好老實講，其實我諗相信任何做酒吧嘅人啊，佢哋一定係會揀埋聖誕做埋聖誕先再決定做唔做嘅。因為好老實，你做酒吧咧，其實一年裏面咧有幾個季，即係有幾個節日係最勁嘅。咁唔好講暑假啦，暑假過咗咁耐啦，跟住就係啱啱對上嗰次萬聖節啦，跟住就係聖誕節同埋除夕，係啦。咁生意額嚟講咧，通常喺我哋叫聖誕同除夕咧嗰、那個月咧，十二月咧，通常係酒吧業咧最旺最旺嘅，因為嗰個月咧嘅生意可以係平時嗰個月份咧幾個 double 啊，即係一倍啊。咁所以變相咧，我相信任何嘅酒吧佢點捱死捱爛捱都。 頂埋先係嘛？ 先嘅，咁所以暫時而家未有數據睇到，因為暫時未有酒吧願意執啊，甚至乎咧有啲業界咧，佢已經開始咧知道有啲酒吧咧，佢會唔會頂唔順啊？有啲酒吧直頭願意做白武士行出嚟話，不如咁啦，我幫你頂咗佢啦。咁幫你頂咗佢個原因，對嗰個老闆嘅好處就係話，喂，大家你又唔使話嘥一筆錢去裝修，咁你又可以咧讓咗佢，咁啊個業主又唔會再追你嗰、那個叫做你個合約期未到。嗰啲錢，咁但係可惜而家咧，暫時都未有一間酒吧願意肯放。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情願做埋個聖誕先，再睇下咩情況。 即係都係做啲觀望先啦嚇。 冇錯，冇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剛剛同你傾緊嘅咧就係酒吧業協會嘅副主席啊錢俊永咧，咁啊到底旅遊業嘅情況嚟講咧，對於啲零售啊消費對有啲咩影響咧？咁如果係業界裏邊嘅人咧，或者你嘅觀察希望想同你分享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讲一讲咧，萧叔一个好中意嘅一个甜品就系 Christmas pudding。咁 pudding 就系 P-U-D-D-I-N-G， 圣诞节嘅布丁，咁啊或者布丁啦。 咁啊，係用好多乾果啦，嗰啲麵粉啦，同埋咧好多時候會落白蘭地嘅，咁啊甜甜苦苦咁就好濃嘅一個甜品。其實今日想講 pudding 呢個字 ，pudding 咧就我哋雖然廣東話係布丁啦咁，咁但係喺英式英文裏面咧，其實咧所有甜品即係我哋成日見講嘅 dessert 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叫做 pudding 嘅，咁就唔係一定係嗰啲蛋啊做成啫喱狀嘅物體先至得叫 pudding。咁啊，所以例句 ，It's time for pudding， 又係時間食甜品咯。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香港嘅旅遊業嘅，咁啊到底由六月開始咧連串嘅一啲示威啊等等嘅衝突活動咧，點樣衝擊到旅遊業咧，再波及到去到零售啊消費等等咧咁，咁啊歡迎大家打嚟咧可以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啊請到另一位朋友咧，就係立法會嘅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啊邵家輝咧，同我哋講下咧而家嘅情況嘅，邵家輝。 Hello， 你好， 陈 生。 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啱讲开咧，就系啲批发啊、零售业啊等等咧，同埋旅游界啊，咁啊，到底受而家个情况嘅冲击有几大咧？咁啊，邵家辉啊，你系做喺立法会里代表个批发及零售界啦，咁啊，睇翻啲数字咧，其实嗰个打击都相当大噶。咁啊，到现在为止咧，你业界嗰方面咧，你收到你哋嗰啲譬如会员或者成员咧，有啲咩特别嘅要求提出啊？向你。 喺業界嗰方面，其實經過呢六個月嘅事件嘅話咧，成個市道都覺得其實係好悲觀嘅。咁有好多即係商鋪位，有時可能你見到而家啲街鋪有啲其實可能都已經拉閘噶啦。咁佢哋面對住即係嗰啲遊客其實又少咗咁多啦，而家最新可能其實少咗成六成幾嘅。咁再加上本地嗰啲市民嘅消費意欲又咁低嘅話咧，頂咗咁耐，其實有好多而家其實都係有啲心灰意冷嘅做到。咁所以即係喺成個市道話，即係有啲希望個業主可以即係減租嘅，減得幾多得幾多啦。咁而即係有啲希望即係政府會盡快可以令到成個社會回復翻以前嗰個安寧，即係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個治本嘅方法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日日都係有出面可能有啲嘅衝突嘅事件啊，或者暴力事件嘅話咧，咁你外地遊客唔嚟，啲市民唔願意出去消費嘅話咧，即係就算個業主唔收你租，可能其實你都遲早你都係死噶。 嗱，你而家睇到政府咧，即係其實都接連即係推出咗幾次嘅即係啲紓困措施啦，或者我哋講係幫助啲中小企嘅措施嘅。咁呢措施即係直至現在為止咧，就個幫助有幾大咧？或者你再要求係會政府希望能夠再做多啲嘢咧咁？ 政府其實佢好早期佢嘅帶頭，即係喺一啲政府嘅用地咁啊，半年免租期咁樣啦。咁亦都有啲即係可能電費啊，或者其他嘅費用啊、排費啊嘅減免咁樣啦。佢係有想嘗試去幫業界嘅。咁但係其實我可以講，其實即係暫時都係杯水車薪，因為有啲零售其實有啲重災區，有啲奢侈品嗰啲嘅鋪頭，佢租金可能凍結都講緊二三十萬一個月租嘅。即係你政府頭先講緊嗰啲排費，講緊就算你免咗佢，咁其實有幾多錢咧？係咪？咁所以唔係全部雖然唔係全部行業今次都係即係受到好大嘅衝擊，咁但係其實放喺前線一啲大家成日見到嘅鋪頭嘅話咧，佢哋面對嗰個困難其實係大嘅。佢調翻轉嗱，有啲其實佢做食品嘅話咧，有啲做食品嘅話咧，其實佢係可能都 OK 嘅，因為啲人唔出街買嘢嘛，所以你見到可能超級市場可能仲升咗少少喎，反而係係咪？咁但係普遍即係有啲其實跌咗三成至到七成嘅話咧，其實都係不等嘅。 系而家其实最大嘅影响啦，头先我都倾嗰啲啦，旅游界嘅等等，佢哋话主要其实就系而家系嗰个即系出入有阵时系唔方便啊，系多过啊担心个安全嘅问题嘅。呢方面你同唔同意佢哋个睇法啊？ 呢啲先系旅游界， 即系系啦，旅游界啊，即系嚟到本地嘅时候，佢觉得即系安全反而就唔一定问题，但系咧可能就系反而系呢个即系出入嗰个方便啊，即系可能有阵时会受阻啊或者等等咧，可能影响仲更加大添咁。你觉得系咪咁嘅情况咧？ 我谂其实游客咧， 即係好簡單，即係我哋如果你我哋睇翻外國嗰啲國家，佢哋嗰當地嗰個交通其實方便定唔方便？其實我估計其實我哋都唔會要搭咩車，其實點知？但係你話嗰個地方其實安全定唔安全？有冇一啲暴力事件？即係我諗其實呢個可能喺新聞上面其實就容易啲見咯。咁而今次其實喺國內嘅朋友又好啦，喺其他外地嘅朋友，其實佢唔嚟香港，其中嘅原因，我相信考慮安全嘅話，應該係會係 主要嘅 喺前面嚟嘅。 嗯， 即系因为个原因就系其实好多唔同嘅画面嘅话咧，其实你都见到佢哋喺一啲即系你见到有人有啲纵火啊，系、嘛？有啲掟嘅冲突嘅行为，其实嗰啲画面嘅话，我相信都喺好多外国嘅地方嘅电视剧都见得到嘅。咁、呢个我相信会系嘅首位咯。咁至于你话佢嚟到之后，即系发觉到其实交通方唔方便嘅话咧，咁佢嚟到先知道，我估计系。 嗯，而家咧，其實你頭先都提到啦，好多啲媒體咧，經常都有時報道香港關於即係而家嘅衝突事件等等啦。咁其實而家你哋睇到咧，對香港呢個旅遊業嘅形象啊，即係喺國際上咧，係唔係已經造成咗相當大嘅打擊，或者到底係打擊有幾大咧？其實， 我相信嘅影響其實係好大嘅。即系你头先讲过啦，你一讲伊拉克，其实啲人就谂起其实个形象系乜嘢？即系伊拉克咪谂起其实佢嗰边可能即系打紧仗咯，系、嘛？即系或者有啲 ISIS 嘅恐怖分子喺度咁样，系咪？即系嘅每一个地方，其实佢过去其实都有一个 image。香港俾人哋嘅印象，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系一个购物天堂嚟嘅，好欢迎游客嘅。咁呢个就因为我哋过去不嬲都系好令到和平噶，好宁静嘛，系、咪？咁而当然呢半年嘅话，即系其实政府处理系咪有啲问题处理得唔好，令到成个社会都发生个形象俾人感觉到即系好多冲突，系咪？咁事实上呢个画面，我相信都唔需要好多介绍，好多其实国家而家嘅暂时呢刻嘅睇紧系咁嘅画面。 嗯，依家其实对个零售业咧，听你都讲啦，受到都有打击噶。咁其实系边方面，即系嘅零售业嘅范围会受到打击大啲咧？会唔会一啲奢侈品嗰个影响会比较大？ 嗱，喺其实整体喺各行各业嘅话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嘅影响嘅。就算头先我讲嘅食品嘅，如果你去超级市场系日用，你自己去买，可能就会好啲。但系你话有啲，就算系做菜嘅供应，可能如果供应俾啲酒楼嘅话咧，其实可能嗰啲生意其实跌幅都好大，甚至连生果呢啲咁民生嘅项目，其实个跌幅其实都会有嘅。咁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系有影响。 咁你而家担唔担心有个结业潮咧？即系好多时候我亦都同啲嘉宾倾过啦，而家大家都系想等下圣诞啊、新年咁，希望再做多转啦咁。咁但如果嗰个情况过咗之后，你担唔担心个业界你有个结业潮啊，即系炒人啊咁样等等咧？ 嗱喺饮食嗰边嘅话咧，其实都早排咧听过，即系好快，其实可能有一千间即系已经打算系结业啦。而喺零售管理協會其實之前做過問卷嘅話咧，即係佢哋估計其實嚟緊幾個月可能有7000间嘅零售店，其實係會有機會結業嘅。咁所以即係而事實上喺而家呢一刻嘅話咧，我可以講其實都有好多鋪頭其實係已經係閂咗門，就算一啲比較大啲嘅連鎖店咧，都決定咧可能即係將佢嘅規模咧，即係可能有啲店可能佢都會縮減嘅。即係等等頭先嗰啲都會令到咧好多即係打工仔嘅同事咧，其實有機會。即係個飯碗不保嘅，所以我就好希望各位即係香港嘅市民咧，即係各方面都好啦，即係大家可以理性啲去溝通，政府即係又要出嚟同唔同嘅持份者，大家去講多啲嘢，等到咧，即係個市嘅社會個氣氛咧，即係暢和啲，唔好即係成日都講啲衝突咁樣，其實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到最後尾，即係成個香港都會拖冧曬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邵家輝。咁啱同我哋傾嘅就立法會嘅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咁我哋傾緊咧就係關於對最近啲連串嘅事件咧對旅遊業嘅影響嘅，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咧可以參與討論嘅。咁電話機旁邊我哋有一位聽眾咧接通咗啦，就係林先生嘅，林先生， 係你好，你好， 係你好，係請講， 係你好。咁我想講講咧，你今日講topic 啦，就係呢個F&B 啦、酒吧啦咁樣。其實我想講咧，我除咗自己都係喺 F&B 嘅，咁我有酒吧啦，有餐廳啦，同埋我自己亦都係做呢個批發嘅，我哋做一啲手工嘅批發嘅。咁所以其實由六月到而家咧，我哋係非常之慘啊！我講我最差嗰個月啦，手錶嗰邊，我哋係香港同澳門嘅，其實我哋跌咗九成。生意也跌咗九成嘅，咁另外餐廳嗰邊亦都係非常之差啦，即係我哋個位置係正 Sogo 附近啦，咁所以一有示威咧係 啲 booking 係取消，一定會取消曬嘅。咁我哋誇張有一日係取消咗十二個 booking 同埋三間房嘅 booking 嘅。我想第一點咧，就係、是、其實嚟講，我覺得咧事件去到而家發展到而家咁樣樣，其實我相信政府係已經知道香港市民又或者即係。即係呢班示威者年輕人，佢哋係 capable of 去做啲乜嘢嘢？咁難聽啲講句咧，就係、是、令到香港攤換啊，即係損害香港嘅經濟。咁我想即係睇到借個機會同大家講就係、是，其實如果即係佢哋。真只不過是想令到政府聽呢講嘢，其實佢哋已經做到噶啦。但如果佢再係咁樣做落去，其實係真係會打打冧香港嘅經濟。香港即係辛苦苦落嚟咁多年做到咁嘅成績，但係會一下子咁樣去即係毀於一旦。 林先生，你頭先講到咧，你嗰啲生意有啲譬如話即係跌到譬如話九成咁嚴重啦。咁你其實有咩方法應付咁樣嘅情況咧？ 只不过好彩，因为我仲有除咗鼠标同埋酒吧之咁，我自己本身另有其他生意。如果唔系，老实讲，有啲同行真系已经顶唔火啊，嗰啲好多都有啲朋友会问我你顶唔顶佢间铺头。咁但系因为即系时势顶唔到啊，但系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实真系如果好彩，我唔系有其他嘢可以支撑住嘅话，其实老实讲，我手表嗰度我都会执噶啦，所以已经。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林先生。咁我哋啱啱傾緊嘅咧，就係對於最近嘅一啲事件咧，對於旅遊業啊、零售消費等等嘅影響嘅。咁咧就我哋依路咧就一路傾落之後咧，就而家暫時要聽一聽呢個交通同新聞。翻嚟咧仲有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erry 同你继续跟进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松柏朗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石湖围。咁反方向去元朗都挤塞，龙尾就排到粉岭游泳池。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近住翠屏南村中线同埋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窝打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去油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收市价：腾讯控股377.6升6.4，盈富基金28.05升5仙，建设银行6.63升4仙，小米集团10.5跌1.8，中国平安92.35跌1.5，工商银行5.93升6仙，阿里巴巴202.6跌1.2，美团点评103.1跌1.4，友邦保险81.3跌5毫，中海油12.48升4.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同仁资源、沛然环保、三爱健康集团、万华媒体同埋西藏水资源。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国资讯集团、亚太金融投资、吉辉控股、浩文控股同埋思博系统。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日元109.46，瑞士法郎0.98，澳元0.685，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4，港金系报13,735，比上日收市升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78.85美元，卖出价系卖出价是1479.12美元，港汇指数是报106.5，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粉岭公路嘅意外啦，咁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松柏朗嘅意外事故仲未清理好，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咁影响到咧反方向去元朗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就排到去粉岭中心，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仲未处理好，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反方向去元朗咧，车龙都排到近粉岭中心。咁另外，而家锦田公路同埋粉锦公路咧，近住八乡一带嘅交通都系繁忙。

香港新聞界咧，雖然知今次嗰個慶祝咧就唔喺香港啦，但喺澳門咧都好關心咧，就當然會派人去採訪啦咁。咁但係喺件事裏邊咧就發生咗一啲嘅風波啦。咁今日咧就據報道咧就好幾家嘅媒體咧就都受到即係阻採訪嘅受到啲阻撓啦。咁啊入唔到澳門去採訪咧，就包括咗係香港電台啦，就南華早報同埋 Now 咧。即都係受到阻撓嘅，咁咧就記者協會就發咗個聲明啦，咁就表示遺憾嘅，咁希望咧內地同澳門當局咧就尊重呢個新聞自由啊咁樣。咁啊，陳家洛嚇， 第一次同你合作，大家好。 咁啊，我哋傾開呢個澳門入境啊等等嘅問題咧，咁其實就唔係新鮮噶啦，即係經常久唔久嘅陣睇新聞咧，就澳門政府都會即係限制可能新聞界啦，亦都有好多時可能係對於啲香港嘅泛民議員啊嚇係入唔到境嘅。咁啊，你當時做議員嘅時候，好似都曾經有咁嘅經歷過。咁 未做， 系 啊！我未做議員之前咧，已經係被拒入境嘅啦。我相信較為多開始大家發現嗰種嘅即係被拒入境嘅模式咧，係喺香港人咧係對於澳門咧係立23条啊，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國安法嘅時候咧，就有啲聲音咁啊。香港有啲嘅議員咧，就或者一啲嘅民主派嘅人士咧，係想咧係即係連結澳門嘅民主派咧。是作出呢個回應，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知道23條並不是澳門本身的事咁簡單啦，即係香港都曾經嘗試過喺2003年嘅時候咧，係立23条，係好大嘅震撼，好大嘅反對。咁啊，董建華下台嗰啲古仔即係葉劉淑儀作為保安局局長下台，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唔需要多講啦。咁所以當澳門咧話立23条嘅時候咧，大家都想有啲民間嘅嚇，或者係不同嘅黨派之間有啲嘅交流互動。咁亦都試過咧，係有一部分嘅民主派嘅人士咧，係嘗試進入澳門，咁就表達意見。咁啊，有部分入到。有部分入唔到， 咁你就入唔到嘅， 我就其中一个入唔到。 喺边一年啊？陈家洛，你 自此之后咧，就系佢2009年嘅时候啦，即系嗰段时间2008、2009嘅中间啦，即系立法即系酝酿过程当中啦。咁而喺即系之后咧，就有不少嘅情况咧。我系学者，澳门嘅大学或者啲欧洲研究嘅组织系想有啲嘅学术交流嘅活动咧，都受到不少嘅阻挠。我试过亦都被拒入境啦，亦都试过有一次喺边境嗰度咧系被扣留，即系超过一个钟头咧，系去即系问咗啲问题，包括咧就好有趣嘅，就系、是、问陈家洛，你谂住嚟咗澳门入到境之后点样翻香港啊？咁咁嗰个问题问得好奇怪，我即系一系你俾直升机我坐啦，一系就坐船啦，唔通要我游水或者行路冇可能系嘛？即系咁，但系佢意思佢就澄清，嗰位官员就问咧喂。我哋嘅意思就係想問你會經過珠海翻香港？ 佢其實可能就係驚你由經澳門咁就潛咗入去珠海。 咁或者好莫名其妙嗰次嗰、那個即係特別係即係點解我咁堅持即係要爭取要去入咧？就因為澳門大學有一個碩士論文嘅學生咧，係我係佢嘅論文嘅即係所謂校外嘅評審。咁咧就我係約好時間咧，係要入境咧，係進行呢一個口試。咁人哋等緊我啦，喺個關口嗰度。咁我就咁啦，你叫你個保安師就問下你教育師啦。咁如果你個學生畢唔到業，係即係關邊個事咧？咁搞咗個幾兩個鐘咧，最後都俾我入咗去。咁即係出翻嚟。咁自此之後都好多呢啲叫做斷斷續續入與入唔到之間嘅即係評估啊。咁亦都試過出境嘅時候入到出境嘅時候咧，都被咧係去即係查問咗幾句啦。咁最近一次入到咧都系2年前嘅事啦，咁所以 系 嗰次冇问题咯。咁但系你睇下而家呢嘅发展就系知道咧，其实呢啲咧就仲难预测过天气，到底即系澳门当局几时觉得呢啲入境嘅香港人，不论咩理由都好，就算呢班新闻工作者啊，佢都得到澳门官方认许嘅，俾咗记者证寄埋过嚟香港，佢攞住嗰张记者证有相有名有晒即系保号啦，喺边度服务嘅电台电视台都可以。在个边境嗰度咧，被佢入境嘅时候咧，咁呢种咁嘅状态咧，就真系几无法无天嘅，系完全冇法子预测得到。最荒谬嘅咧，陈景祥就系、是、大家都可能关心经济咧，最近亦都有两位嚟自即系香港过去嘅，就系、是、美国总商会嘅 代表。嗰两位系咪啊？一个主席，一个会长。 系啦，一个主席，一个会长，佢两个咧，其实如果你话喂佢有咩嘅有咩嘅理据咧，咁。睇翻，如果你話佢哋好關心，即係美國對於香港嘅人權同民主法案咧，係嘅，佢哋好關心。但係佢哋嘅立足咧係支持即係中央政府咧，就勸咧 大灣區 咧， 就 唔 係 啦，就唔好搞呢條法律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佢都去諗住做一個大灣區有關嘅活動，而係佢哋搞嘅一個活動添。 咁都可以被佢入境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完全係冇得估嘅一種，即係一種咁樣嘅誒，即係可能即係澳門真係賭博之城咧，大家就入境嘅時候咧都懷住一種賭博嘅心態咧試一試集。睇下入或者入唔到，再加上最近咧，亦都如果你坐車過去嘅時候咧，可能去到珠海人工島附近咧，就進入咗一個即係黑洞嘅境界，俾人夾走咗都唔定。咁所以呢種咁樣樣嘅狀況咧，你喺香港人嘅眼裏咧，再唔係淨係單單係咪民主派嘅問題，再唔係單單係咪社會活躍分子嘅問題，任何人任何時候佢覺得佢需要幫中國執法佢又好，或者好擔心我哋構成任何嘅威脅都好咧，都可以落閘而將我哋趕翻翻嚟香港。 嗯，係咁啦，因為今次嘅事件咧就都反映咗啦，可能即係以往咧有多時就唔知個咩理由嘅，即係澳門其實即係久唔久咧睇到新聞咧就唔俾你咁基本上就講個解釋，就可能影響佢嘅安全啊等等。 冇錯。 咁但係今次咧，相信應該好明顯嘅啫，因為係習近平主席就去澳門啦嚇，咁所以各方面嘅保安都加強咗。正如頭先再講埋咧，就喺個橋頭嗰度咧就設咗個安檢站咁啊。咁呢個其實呢個另一個話題，咁係即係大家都討論咗好多。 呢個係咪即係對國家主席身邊嘅保安唔係好信任咧？應該都埋唔到去，做唔到任何嘢嗰把照計係咪先？ 咁嗱，記者嗰方面採訪咧，今次咧就遇到好大嘅問題啦。咁我咧就電話而家嚟接通咗咧，就係記協嘅執委啦，林賢邦咧，同我哋傾一傾啊。今次咧要採訪嘅時候咧，遇到好多嘅問題嘅林賢邦。 係你好， 係你好， 你好林賢邦， 你好。 系啊，我哋啱啱倾倾开咧，今次咧就都有好几家嘅媒体咧就即系入唔到境噶吓，咁啊即系被拒，咁令人哋有啲觉得奇怪咧。以往咧可能有啲咧，我哋觉得叫起码佢个名单里面觉得佢敌对啲啦，或者唔系友好噶，咁但系今次里边咧有好多其实都唔系咁噶喎，甚至我哋讲咧，即系我哋讲即系都叫有啲红色背景噶，都同样有咁嘅待遇啊。咁啊，记协你嗰方面有冇了解过咧？即系个情况系点样咧？点解今次会出现咁情况咧？ 其实就真係好难了解，因为即係头先你都有讲到呢，澳门俾唔俾入境呢，好多时候即係好似寒暑表咁样呢，佢睇时间啦，睇情况啦。而今次嗰个係即係去到前所未有嘅，即係我哋都唔係话过去佢譬如好有针对性某一啲个别嘅你所指嘅可能敌对或者唔咁友好嘅传媒机构嘅记者入唔到境咁样啦。但今次係唔同背景啦，唔同来源啦，唔同资本来源啦，甚至可能即系坊间可能会认为系有少少红色背景嘅传媒机构都入唔到，即系佢系整体地系将香港过去嘅记者视作一个威胁。 嗯，林燕邦，其实有几多家入唔到啊？即系你哋个所知道嘅。 嗱，而家咧就即係已經講咗出嚟嘅有兩間嘅電台啦，即係港台啦、商台啦、Now 嘅記者啦。另外咧就據講咧就話咧 TVB 咧就有個就因為冇呢一個採訪證咧，所以咧亦都入唔到啦。咁然之後咧都由南華組號啦。咁即係如果以一般坊間嘅理解嚟講咧，就應該咧就左中右都有啦啩。全部都係入唔到嘅。但另外一個奇怪嘅咧，就係佢哋又唔係個個入唔到嘅，有啲係入到，有啲係入唔到。即係譬如好似 Now 咁兩個過去，個文字記者過唔到去，但係咧個設計係入到嘅。然之後南華早報嗰一位咧就再係琴日嘅事啦。咁咧但係呢一位南華早報記者咧就上個禮拜咧先啱啱去完澳門咧就做過一個澳門回歸二十週年嘅專題。咁啊早幾日又入到，而家又入唔到，所以其實完全係無從理解，亦都無法捉摸佢到底其實係用一個乜嘢嘅標準去判斷嗰個記者入境係會為佢嘅社會秩序或者公共安全帶嚟威脅咯。 嗱，我諗今次嘅背景主要就因為即係咁係習近平去澳門啦，即係啲保安，我諗即係大家都知噶啦，即係逢真中央領導去到一個地方都好大陣仗嘅。咁今次裏面啊，即係我都係曾經做過新聞啦，即係我自己估計啊，即係林賢邦，你當然而家你前線可能會清楚啲，係咪其實驚香港啲記者去到咧，就大家知道啦，其實可能會嗌啊、問啊、講關於香港嘅嘢咁樣。你哋覺得個估計係咪因為同呢啲咁嘅原因有啲關係？所以香港今次裏面咧就我哋計翻咧，即係起碼都有成四五間啦，即係入唔到境啊！咁有冇咁嘅原因咧？ 嗱，如果即係官方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啦，即係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如果真係有呢個原因嘅話，其實咧都係好講唔通嘅，因為即係以往可能好多年前啦嚇，國家領導人外訪咧都仲係可以見到下個人影嘅，但係其實而家。特別是習近平主席之後呢，其實是連人影都見不到、如果你想嘗試去向習近平主席要去嗌 都唔好話嗌啲乜嘢口號啊，其實一般記者唔會咁做啊，根本你去嗌問題都好，其實我肯定佢係唔會聽得到。 而家仲冇人嗌嘅，而家即係我哋嗰陣時講，即係有啲譬如講江澤民嘅年代嗰時係最明顯啦嚇。咁啊，而家仲有冇咁樣噶？或者會唔會已經警告咗你先？喂，唔可以再咁做啊！咁樣個方法啊，即係同政 而家個方法係將你隔咗喺一個根本你係要用超長鏡才會見到他的一個距離，所以呢是叫來都沒用，是的，是就是畫面上唯一可能會出現的呢就是在個畫面上拍到習近平，在個背景聲那裡有人在那裡問的，如果即記者仍然希望去嘗試的話，但其實呢習近平本人是絕對沒可能聽到的記者叫什麼， 即個保安和距離已經拉了即很遠了，是不是保安加強了很多了， 是啦，冇錯，甚至連行程亦都即係有好多都係唔到最後一刻，你都唔會聽到風聲嘅，都唔係官方公布。咁啊，係啦，即係如果即係成日話澳門咧就係一國兩制嘅 榜樣 嘅榜樣啦， 好榜樣。 即係澳門呢個一國兩制嘅方式就係、是中央想達到的最佳效果的話，我相信即香港新聞界也好，香港市民都未必會接受這個情況。 再加上我想大家做新聞工作，或者我作為一個即用新聞、看新聞、聽新聞的普通人來說呢，都覺得很奇怪的，即去到這些這問題上面，譬如說為什麼有些人入不到境，或者好似今次咁部分嘅傳媒入到，同一間電視台、電台有啲嘢入唔到，咁你通常都要揾翻嗰啲所謂問責官員去問責下嘅，就係、是、譬如阿黃司長啊咁樣啦，即係保安嘅負責啊，咁點解啊？咁我發覺有幾次咧，佢真係完全答唔到問題，甚至乎佢連即係想解釋清楚都免啦，即係似乎對於整件事嚟講咧，一係就表示佢沒有掌握。又或者咧，其實佢完全覺得無需要向任何人去講解，甚至乎咧，即係向澳門本身嘅人講解。咁另外約個朋友，譬如我咁，我啲學者朋友喺澳門大學嘅，或者做歐洲研究嘅嚇，啲澳葡嘅朋友請我過去嘅時候，佢都十五十六嘅，其實唔係已經第一次，即係發個電郵嚟我通完電話，都諗緊有冇 plan B 即係而家唔係選舉要 plan B， 佢學術會都有 plan B。如果萬一陳家豪入唔到境，或者邊個入唔到嚟嘅時候，邊個可以負責嗰節咧？做主持又好，或者做嗰、那个即系论文嗰个发表都好，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其实整个政府咧完全系不问责嘅，系嘛？即系你再问落去都系得个急，而议员咧问咧佢都系咁答噶啦，系嘛？咁你点？你问我个人判断咧，主观又好咩都好，就系觉得你咁样系做唔到喺国际社会当中咧，去确立澳门作为一个保障新闻言论或者其他自由嘅一個典範，咁所以佢嗰個榜樣即係喺邊度嚟嘅咧？咁或者阿林彥邦問翻你，咁我知道記協出咗聲明啦，今日之後，咁仲有啲咩可以喺香港呢邊做咧？即係你覺得係咪可以透過我哋嘅政府同嗰邊嘅政府交涉也好啊？還是都係覺得一紙聲明出現之後各自表述就即係就輕輕放下咧？ 其實就即係都好好不幸地講咧。特別是涉到澳門呢啲拒絕入境咧，其實係近乎冇得處理。譬如就算你當香港政府啦，近年都開始多咗好多莫名其妙嘅拒絕入境個案，特區政府都會用啊，呢啲係我哋嘅出入境政策，就唔會去評論個別個案去解釋。澳門嘅情況只會更加惡劣。咁啊，另外仲有一個更加難搞嘅地方係，一嚟原因不明啦，即係你好難解釋一個已經獲得澳門新聞局認可嘅一個記者點解會對你有啲乜嘢安全威脅啦。另外一個更加難搞嘅地方係，即係 now 嗰個個案係好清楚睇到，佢係喺港珠澳大橋喺金巴嗰即係落咗去，喺而家即係啱啱近排先至設嗰一個即係。大陸邊檢人員嗰個檢查站嗰度咧，俾人截咗嘅。咁佢就問嗰、那個人咧，到底其實而家係澳門唔俾我入啊，定係大陸方面唔俾我入？咁、那、嗰個人俾佢嘅答案咧，據佢個報道講法係都一樣。即係你連到底其實係大陸啊，定還是澳門唔俾你入，其實你都唔掌握。咁要反映亦都唔知，要去爭取反映抗議都唔知可以向邊一個。部门也好，甚至是哪一个地区去做，所以其实可以做的真的很有限。 再加上也有报道呢，就说有些记者是被要求签同意书，这个真的很大件事，就是被要求签同意书，要是就同意遣返，就同意或者同意开手机，被人去查阅手机，即是私人，私隐所有东西被他看完，才去判断呢是入不入到境。咁你成件事嗰、那個即係對於任何一個人，唔係淨係記者本身嚇，任何一個人 想去澳門做咩都好咧，要承擔嘅風險咧係會越嚟越大噶噃。 嗯，係啊，林燕邦， 所以有啲係，所以有一啲即係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 係 你請講，你請講， 你講先。 所以有一啲即係都相信自己應該係會入唔到境嘅傳媒機構咧，係乾脆係完全冇諗過要派人過去。就以免要去承擔嗰、那個，即係要俾人開電話啊，又或者要查家宅啊，而最終亦都係入唔到，但係就要俾人睇曬你所有嘢嘅嗰個風險，就乾脆唔派人過去，即係可能呢個都係佢想達到嘅效果。 嗯，當然我想問你嗰個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今次咁多家被拒嗰啲咧，係全部都經過曬申請同埋已經得到批准噶啦，係咪啊？即係你據你所知， 除咗無線，好似係有一個係唔係之外，其他嗰啲咧都已經係即係循官方途徑做曬申請手續， 即係有咗 批咗， 即係咯合法嘅入境或者係合理嘅理由，即係申請咗嘅。 係冇錯。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林燕邦。 唔該曬。 咁啱同佢傾嘅就林燕邦咧，就係記協嘅執委啦。咁佢講翻咧，今次裏面新聞界咧就都好多嚇，好多家好幾家嘅媒體咧，甚至係不分政治傾向啊，即係都唔能夠入境啦。咁啊，當然原因就好明白嘅，即係我諗係阿習近平去訪問澳門啦，即係咁加強保安啊各樣嘢。但係正如咧就阿陳家洛你都講咗啦，即係到底用咁嘅方式，令到好多即係譬如話大家即係覺得個新聞自由啊、資訊啊，甚至一般嘅自由出入境啊等等咧，甚至人身咧有陣時啊佢安全都令到人憂慮嘅一个地方的开放咧，即始终对澳门都未必系好事。 你问我咧，再睇翻今次呢件事咧，即如果咧话要预先申请，亦都有传媒机构记者朋友申请咗啦，攞埋嗰个嘅记者嘅即系准许证啦，然后咧就发现咧，即入境嘅时候出现问题咧，咁即系话陈景祥，澳门有几多个衙门嘅咧？即系而家边个衙门做事先至作最终决定咧？咁系咪代表咗一个政府？處理一件國家大事啊！國家主席嚟澳門慶典、回歸咁多嘢做，原來發覺到最後咧，啲衙門之間咧係冇溝通。一個衙門可以大過另一個衙門去做一個決定咧，另外一個衙門咧可能都冇辦法制，所以你新聞處發咗證。但入境嗰邊咧，入境個司嗰度咧就可以拒絕你入境。咁你對於所有人嚟講咧，最後都係一個字，即係得一句説話，就係無所適從，係嘛？咁你嗰個即係政府或者公共行政個公信力個立足點將會係點樣樣咧？ 今次裏面咧就的確係嘅，即係頭先我諗啊林燕邦都補充咗啦，即係話咧其實佢大家都係合法地申請咗一個公開嘅程序啊，亦都攞咗一個即係所謂係採訪嘅批准嘅。咁如果咁嘅話都受阻咧，咁的確我諗就係即係起碼喺個規程上或者程序上都出現好大問題啦嚇。咁所以咧我哋都留意一下咧，就係、是、我呢一間咧就有機會再翻嚟，我哋會繼續再傾咧，即係關於澳門呢個回歸二十週年嘅話題嘅。咁因為習近平主席咧就下午咧已經抵達咗澳門噶啦。咁佢亦都發表咗好多講話啦。咁除咗佢之外咧，其實內地嘅一啲官員咧，早前亦都一路不斷地講澳門啊。但講澳門之餘咧，其實大家最關心咧，佢都會彈兩句咧，即係講下香港。 比較下 係啦。咁到底講香港咧，講啲咩嘢咧？咁我哋大家再同大家分析再傾。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 对燃料的贸易战关税重新开始采购月唇，并考虑重新安排目前经香港转口到内地的贸易改为直接进口。报道说，每年经香港转口内地的美国货品大约有100亿美元，如果改为直接进口，就可以计入中美贸易的一部分，从而提高进口规模。但由于方案可能进一步打击香港经济，并加剧现时政治紧张局势，北京正仔细权衡有关做法，暂时未有定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是下昼阳光充沛，各区气温上升至27度或以上，而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荔枝角道去荃湾，近住长沙环警署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西九龙走廊西，近住帝丰皇殿。咁就系荔枝角道去荃湾，近住长沙环警署有意外，车龙排到西九龙走廊西，近住帝丰皇殿。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龙，近住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豪景花园。 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跟住浪翠園快線有意外，車龍排到豪景花園。咁反方向去元朗，跟住加龍村都擠塞噶，龍尾就排到汀九。繼續跟進翻粉嶺公路去九龍，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意外係仍然未清理好，龍尾排到新田公路跟住錦繡花園。反方向去元朗都擠塞，龍尾排到粉嶺中心。咁就影響到錦田公路同埋粉錦公路跟住八鄉一段交通繁忙。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排到灣仔運動場；三四線去北角同埋跑馬地排到稅務大樓；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住德福花园；东行嘅龙尾就排到丰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骏去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挤塞，龙尾排到彩云二村；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货仓挤塞，龙尾是排到丽晶花园和启德隧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敬业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启福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车多，龙尾系排到翠屏南村。睇埋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街汇处车多，龙尾排到逢吉乡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货柜码头慢车，龙尾排到丽景港铁站。另外，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沙咀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9月11日合唱。 市民在多区商场聚集，唱反修例歌曲。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傾緊關於澳門就慶祝回歸20周年，咁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已經去咗澳門㗎啦，咁將會出席一系列嘅慶祝活動嘅。咁澳門嘅發展通常好多人都會將同香港係相提並論㗎，咁呢個都係另一個《雙城記》嘅故事啦。咁到底兩個地方嘅發展係比較係點呢？咁同埋回歸咗呢，就香港係早啲嘅，咁澳門會遲少少啦。咁澳門而家先慶祝20周年，咁大家將個比較就會到底係對兩個地方嘅社會發展啦、經濟發展 展啦，甚至同即係內地嘅關係，大家之間咧都好多時會成為一個比較嘅一個個案啊，或者例子嘅。咁今次裏邊澳門嘅回歸二十週年咧，好多人亦都留意住啦。到底好多國家領導人或者係習主席喺澳門嘅時候，會唔會傾到關於香港嘅問題咧？或者會唔會借個機會咧，就係評論下香港最近發生嘅事咧？咁都會值得留意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傾下呢個話題嘅話，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咧係傾下或者發表你嘅意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請到咧澳門嘅立法會議員咧林玉鳳咧，同我哋傾一傾下到咧澳門呢個回歸二十週年咧，到底係我哋應該點樣睇澳門嘅發展咧？咁樣啊，林玉鳳。 喂，你好，系陈景祥，陈 系啊，你好，系陈家乐， 你好，系大家好， 系啊，我哋知道咧就阿主席咧就去咗澳门啦，系嘛，咁咧就 已经到咗啦吓， 系啊，咁咧就今次里边咧，你觉得佢会而家因为我哋大家啲媒体都讲紧咧，就佢会即系宣布好多措施噶，即系或者系帮澳门嘅经济发展啊，或者甚至系设立一个人民币交易嘅证券中心等等嘅。咁啊，你就都我谂喺澳门咧都即系好关注澳门嘅发展啦。咁你觉得今次阿主席去到会有啲咩做添嘅咧？其实 今次因为佢到而家未正式公布嗰个官方行程嘅，咁我哋就即系知道就一定会去新一任政府嗰啲宣誓仪式啦。咁另外听晚有一个欢迎晚宴啦。咁呢两个就系已经公布咗嘅。咁再落嚟，我哋就估一定会去嗰个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中心啦，即系一个新嘅楼，啱啱落成嘅啫。其实即系赶工，佢今次过嚟嘅。咁嗰个应该佢会去展翠去开幕嘅。咁另外按照佢过往嗰个经验咧，佢一定会系去一啲家庭嗰度去倾偈，亦都会间间学校去嘅。咁咯，即系中央领导人一定系呢几个。咁我哋估计佢今次都会系类似咯。咁如果拣家庭嘅话咧，其实佢就会比较有针对性咧，就系当时个社会发生啲咩事，譬如十年前，因为金融海啸之后，咁佢就拣佢嘅家庭就即系叫中产家庭，咁就鼓励大家有困难，因为嗰时2009年，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就系2008年金融海啸咧，其实澳门当时个博彩业系。虽然即系发展咗一轮，但其实系有裁员嘅，即系好多大博企都裁员。咁所以佢嗰时就拣去一个中产家庭就，就同佢哋讲就话，即系咩只要办法仲比困难多，即系精神不滑多咁样，即系佢有啲金句出咗嚟，就即系喺度鼓励人哋嘅咁样。 打气咁啦。 系啦，记唔记得佢即系可能记得嗰两句说话？咁嗰时就系佢喺澳门讲嘅，咁所以即系估计佢都会今次会系类近咁样咯。咁我谂佢今次其实头先我听到你引介咧讲话会唔会讲香港？我估佢唔会直接讲香港嘅，唔会嘅，因为其实到而家为止，即系香港六月到而家咧，所有嚟过澳门嘅即系高级别嘅中央官员咧，从来冇喺澳门公开场合公开讲过香港，冇讲过一句嘅。 即系你估佢今次都唔会咁样，即系某啲场合啊？ 我觉得唔会咯，因为我觉得即系似乎呢个系佢哋嘅一个 protocol， 就系喺澳门佢唔会直接讲香港咁样。咁就但系我估佢可能譬如因为最近讲澳门嘅教育啦咁样，咁阿崔信刚啱做佢十周年嗰个总结嗰阵时候，立法会就觉得佢自己最好就系教育啦咁样。咁教育当然就有几样啦，因为其实政府摆咗好多钱落去教育系真嘅。咁所以澳门成个人口咧嗰个学历水准咧，以我哋同回归前比咧，大学生系多咗4-5倍嘅，即系个人头里面，回归前我哋得5% 嘅咋，而家成20-30% 咁样，咁升学率好高啦，大学，咁所以佢即系呢个当然系话叫 OK 啦，咁啱啱我哋 PISA 嗰度又攞咗排第三，即系世界，咁佢即系嗰个我谂佢自己好开心啦，咁但系我谂佢都有讲一样嘢，就系澳门嘅学生就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样，咁所以我谂佢即系都好强调嗰个叫爱国爱澳嘅教育，咁所以我估佢今次呢一样嘢佢都会强调嘅咯，即系觉得澳门系做得好咯。 你虽然你头先讲咧，就系佢喺澳门咧，即系领导人未必一定会讲香港啦，咁但系大家始终都好关注咧，到澳门、香港两个地方咧，都系回归咗啦， 做比较 政区啦，系啊，做比较嘅。咁到底其实你观察嘅澳门20年啦，回归之后咧嘅表现系点咧？咁领导人咧就梗系讲好多正面嘅，咁但系我都想补充嘅資料就係喺啱啱主席到之前咧，就呢個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咧就將澳門係降咗級。咁有啲人咧就講咧就話即係咪贈慶啊咁樣嚇，即係咁到底其實呢個降級喺國際嘅評級機構嘅眼中，同咧一般即係內地自己睇澳門呢度發展得好好啊，包括人均 GDP 咧已經去到全世界第二啦。到底其實澳門而家嘅現狀係點樣嘅咧？其實 其實我自己 覺得嗰、那個即係惠譽嗰個評級，我其實自己有啲意外嘅。 嗯， 咁唔係話意外，佢唔係係咪振興，因為就都有少少同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嘅情況啲唔同。嗱，其實我諗回歸之前咧，澳門人最關心嘅就兩個問題，一個叫治安，一個叫經濟。咁治安就黑幫受殺嗰個，其實我哋一回歸基本上解決咗噶啦。咁、 嗯、 我有數據係99年係40宗嗰啲綁架、街頭商人、槍擊啊咁樣嗰啲嚴重罪案。咁、嗯、去到2002、2003開始就係零噶啦。咁我哋而家可能偶然會有一宗，咁佢就好快解決。咁、 嗯、 我哋回歸之前其實有個經濟問題就係、是、基本上就係窮咯，成個社會。 嗯、 尤其是我哋話同香港比，我哋嗰個 GDP 低啦咁樣。咁而家我哋就頭十年基本上叫做好大幅度解決咗呢個問題。咁而家我哋人均係升咗即係五倍啊嘛，咁樣。咁、即係世界第二。咁、所以呢個我哋真係有解決，同埋頭先講教育，我覺得呢啲都真係有解決。但係澳門咧就始終嚟講成個社會嘅專業程度啦，咁、尤其是你講同香港比啦，我哋就係未及咯。 即係產業比較單一係咪？主要係博彩業，咁而教育搞得好啫。咁但係大家睇將來嘅後生仔女啦嚇，即係揾工作嘅時候咧，可能首要考慮都係博彩業個前景比較好。咁、咪其他例如科技啊，或者係即係人民科學啊呢啲啦嚇。新聞學呢啲會唔會相對比較冷門嘅學科呢，即係亦都有個所謂法律嘅人才荒嗰個問題出現咗，係咪啊？ 唔係，其實我哋反而我哋新聞學咧，我哋就唔係冷門科，我哋好熱門嘅。我哋係澳門大學成個學系最大，即係全最大嘅學系。我哋 咁啊好啦，我問啱人啦。咁咁多香港嘅記者入唔到境，你作為一個新聞科嗰邊新聞系嘅一個即係學者同事咧，你點樣睇呢件事咧？亦都係立法會議員。 我其實我都有啲意外嘅今次，因為我原先我哋原先預計就即係敏感時刻啦，或者重要時刻咧，就梗係有啲人入唔到境嘅咁樣。咁譬如我哋可能過往就即大概都知边啲人啦、啊，咁样，譬如可能香港有个别嘅有啲激进啲嘅议员，我哋知道佢都入唔到噶啦，咁样咁会做。咁今次我自己都有意外嘅，就系、是，点解今次嗰个点讲，即系禁止嗰个幅度咁大咧？咁样，咁我自己估就当然系同即系反送中嗰个有关啦。咁、但系点解去到记者嗰度？其实我而家我哋都唔系好明。咁但系呢几日咧，坦白讲咧，就讲咩都冇用噶啦，系咁闷。咁我谂希望即系过咗之后咧，就警方可以解释翻咯。 亦都有个讲法，即系林玉凤，即系今年即系当然香港有好多风波啦。咁啊，澳门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所谓申请集会都是不成功的、即是去到终审法院都是叫即是败诉晒咁样。咁呢个你会唔会觉得喺国际社会眼中呢，其实都会构成一个负面嘅观感啊，或者评价呢？ 嗰个呢，我觉得嗰个同头先嗰个惠誉嗰个评级系两回事嚟嘅。惠誉嗰个评级呢、我觉得佢里面，因为其实澳门个经济呢系比之前更加单一啦。即系我哋搏命喺度做緊呢一个叫多元化嘅时候呢，统计局佢上两个礼拜出嗰个有个叫做双指数呢，就系睇经济单唔单一嘅、我哋系恶化咗嘅。即系我哋其实准备要多元化，譬如我哋好多学生毕业想做电影嘅，你系点都发展唔到成一个产业咯，有啲 job 做咯叫做。咁所以我自己估咧，就系因为我哋更加系依赖咗博彩业咧，咁而博彩业我哋好大个客源的而且确嚟自内地嘅。咁而家内地经济唔好咧，咁所以个评级跌咧，咁我谂比较多系嗰样嘢，就系因为我哋对内地嗰个经济更加依赖嘛。咁呢个系一样。咁我就觉得唔会系同之前话有嗰、那个。他们集会不批有关咯。咁集会不批呢，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当时我譬如八月份有个叫麦站啦，咁样。咁我嗰时我去睇，即系佢最后唔系我初初都有啲意外嘅，我系点解唔得咧？ 和平理性到不得了噶咯、已经人都唔会好多啦，系咪？老实讲， 系啦。咁但系要讲翻少少嗰个法例嗰度咧，就系、是、咁，我就特登又去查啲法例系咩一回事嚟嘅咁样。咁其實當時佢引用嗰個咧，佢因為澳門其實唔係好似你哋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咁，其實佢唔係真係批准，佢係叫做都係叫反唔反對咁樣咯。咁即係佢俾唔俾你去做，即係佢同唔同意？即係我哋澳門就唔係叫不反對，係叫你同唔同意咁樣。 你同意書。 咁佢同唔同意咧？係啦，佢同唔同意咧？佢就基於一個好似而家嚟到就係你係咪對保安有威脅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咁啊，呢个就好主观嘅，系咪？即系佢觉得有威胁就有威胁，咁于是乎就所有即系相关嘅集会都要被即系不同意啦，即系攞唔到同意书啦。 系唔系嗰次咧？最特别嘅地方系因为佢，我记得啊，我系先睇到反对嗰个活动嘅贴。 睇咗成日先揾到個源頭喺邊度嘅。咁、 嗯、 就係個社會好緊張，即係好敏感。就覺得哇！你搞呢啲嘢搞亂澳門咁樣，咁就全日我做乜個個人都喺度話反對一個活動，我話究竟邊度搞乜嘢都唔知咁、嗯、所以嗰即嗰日你諗，即係有少少個民情係咁咯。咁我諗佢當時就有少少係順應民意啦，即係覺得好多人反對，咁見咁多人反對，咁費事人哋嘈咁樣，就即係、嗯、我諗係呢一即係順應民意嗰多少少咯。咁、 嗯、 但係啊，即係。佢後嚟中上法院即係法院佢做嗰個判決都睇咗咯，咁佢大概嘅意思就係話，即係警方係有權因應佢覺得，即係佢覺得係有威脅就唔明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 唔該曬你資料比較忙，係 啊，唔該曬 ，OK， 唔該曬，係啦，好，唔該曬， 係唔該曬，劉玉鳳， 拜拜。 啱啱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澳門立法會議員林玉鳳啦，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澳門嘅回歸二十週年同埋咧習近平主席咧抵達咗澳門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想傾下分享下你嘅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傾。 当时真的太夺了太细真的不识想咁要做嬲咁就嬲。咁但原来唔系喎。你嬲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层次。或者对一个外人所谓嘅嬲嬲极都唔会真系好嬲。 佢系内外兼备公词人。 有好多嘢我都会同佢讲就系话妈咪想你做一个 happy baby。唔系你淨系你今日开心。你任性咗你其实系借咗你将来嘅开心。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专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消委会检测50款刺身样本，有样本验出寄生虫， 政府刊宪修例规管电子烟等产品， 多间银行取消最低结余收费，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专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四钱佩卿营养师林思维继续讲素食和中风率的关系。 英國啱啱2019年11月有個報告咧，就話如果嗰個人本身有嚴重維他命 D 嘅缺乏症咧，中風嘅機會率咧都係高人哋 25% 嘅。素食者容易缺乏嘅就係維他命 D 啦。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電台15台聯播，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翻嚟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澳門回歸二十週年。咁如果你係澳門人咧，會唔會嚟咗香港住，又了解到澳門嘅生活係點啊？咁可以做啲比較，咁可以同佢分享下你嘅睇法嘅。我哋電話咧就18723111。咁啊，陳家樂啊，你自己即係澳門，即係你都經常有時過去，可能會參加啲會議等等啦嚇。咁啊，你自己睇澳門呢個社會嘅發展啊，即係佢回歸二十年啦，香港啊早少少，大概21年到22年到啦嚇。咁啊，兩個地方其實真係好明顯係好唔同 嘅，好大分別。 咁我諗其實其中一個諗即係大家都明白㗎啦，尤其是一個自由度方面啦。咁香港我諗點都係咧，即係比較開放啲， 冇錯。 同埋咁個言論尺度啊， 冇錯。 我諗等等咧，即係都係比澳門即係我諗即係寬，即係嗰個光譜。政治光譜會闊啲， 所謂權貴或者話事人嗰個包容度嗰個角度去睇先算啦。即係早兩日喺英國嘅《金融時報》咧，係一個全版嘅關於澳門嘅報導。其實，咁我發現睇呢個報導咧係好精彩嘅。事實上都將二十年回歸以嚟大家嘅一啲觀察、一啲嘅憂慮，譬如話擔心，譬如香港人睇澳門嘅時候擔心大陸化，譬如話講到今日嘅澳門會唔會係即係你講到咁好嘅榜樣咧？有曬嗰啲咩國家安全啊、國旗法啦、注意住啲國歌法啦，咁又可以即係去到終審法院都會連一個即係和平嘅集會咧，都會係即係支持警方以安全為由咧係去禁絕嘅咁。再加上咧，過去呢二十年當中咧，我個人所認識嘅澳門嘅學者，係要冇咗份工嘅，因為佢哋被告知咧。他们的言论是不被接纳或者太有批判性。那就影响到譬如他所服务的大学或者机构呢学术机构呢的即向政府拿钱那里呢就出现了问题。那所以就要辞退他们。 咁由如此种种咧，你会见到咧，其实即系我哋唔想即系所谓将香港澳门比较，其实就系澳门几好咁，即系一个榜样咁样，即系国家领导人唔止一个啦，唔止习近平啦，又韩正等等，到李克强等等嘅大事去宣扬底下咧，就更加令到香港呢一边咁紧张自己嘅自由。或者再即係俗語所謂，我哋死剩把口都要繼續講嗰啲嗰啲精神啊，都冇埋嘅話咧，咁就好得人驚。咁啊，即係當然啦，澳門你話得嗰即係六十幾萬、七十萬嘅居民，而當中有一半咧，可能其實係內地即係出生，即係移居澳門。跟住去其他地方啦，可能啊，或者嚟到香港啦之後，咁所以嗰、那個即係人口嘅組成咧，係我相信有一個因素喺度，嚇、即係嗰、那個即係比較比較容易接受啲命令啊，即係比較容易去明白嗰個所謂你要有啲線唔好踩，有啲界唔可以過。咁而萬一有人踩咗界過咗界嘅話咧，咁你俾人懲處咧，就似乎個社會咧都好少明白，然後就唔係好幫你嘅，唔會有人會出嚟同你去撐，唔會有咩聯署嘅行動，甚至更加唔會有啲嘅示威嘅場面，因為原來即係澳門人或者澳門政府對於所謂咩叫激進嗰個定義嗰把尺咧，係同我哋香港或者世界各地追求自由民主嘅地方咧係好唔同。再加上有一點補充咧，即係陳景祥，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新聞工作者啦，閣下。其他朋友都是当即英国的金融时报是即大篇幅想报道澳门回归好嘢嚟嘅照计系咪先？嗰、那个报道里面有两段咧，都系话佢哋曾经揾过澳门政府当局回应，都系唔会回应。咁你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之一咧，即系喺中华人民共和国下边嘅两个特别行政区，同一日。香港嘅特區政府咧就賣咗全版嘅《金融時報》廣告，就係香港好自由噶咁樣樣，咁就然後一個全版嘅關於澳門回歸二十週年嘅報導，有彈有讚，係公平嘅報導嚇喺我眼中。但係揾澳門政府去做官方回應，居然係不回應咧，我就覺得呢個亦都係反映出一點咧，就係、是、你點樣同國際社會接軌好咧？就算你覺得自己在國際社會眼中在即輿論當中是幾受屈都好像香港政府咁，咁你咪盡量去講你的故事咯。人哋唔聽你講，你咪自己賣廣告去講。但係喺呢個報道當中咧，係官方係不作回應，呢個係好差嘅一個手法嚟。 系其实澳门同香港嘅比较咧，虽然头先啊林玉凤都有讲过啦，未必话习主席会嗰边会提到香港嘅，咁但系咧就我哋睇翻咧就领导人咧就最近期嘅咧都透过唔同嘅场合咧，其实都有触及到呢个话题嘅。咁其中咧就系全国人大委员长阿栗战书啦，咁啊早前咧就系讲关于一啲基本法嘅话题嘅时候咧，就都曾经咧就系提及到香港嘅，咁佢講到咧就特別係廿三條啦。咁佢咧就係個結語嘅時候咧，就呢個報道講咧就個脱稿啊，即係個稿亂冇寫啊，佢自己發揮就話咧就中央對香港同澳門嘅要求咧都係一樣嘅。咁一樣嘅意思係咪話澳門因為廿三條大家知啦，已經立咗法噶啦。咁要求一樣嘅意思係咪有間接催促香港都應該要早啲去做呢樣嘢咧？咁除咗律戰書之外咧，咁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咧，咁較早前喺倫敦咧出席慶祝澳門回歸活動咧，亦都有提過香港啦。咁當然係讚澳門啦。咁同時間咧就表示希望澳門咧能作為捍衛不干預內政原則嘅明燈啊，咁照亮香港前進嘅道路啊。咁好明顯咧，中央領導嘅眼中咧，即係呢啲雖然唔係好正面嘅論述啦，咁但係咧個含義啊或者傳達嘅信息其實都好清楚嘅。咁雖然頭先你講到啦，即係對呢個自由度啊，或者喺個國際形象嗰方面咧，咁澳門咧大家成日感覺到咧，佢裏邊係好多潛規則嘅， 冇錯 嚇，即係唔會係講到明，咁但係咧就可能大家都知道個尺度喺邊度嚇，有啲嘢做得，有啲嘢唔做得。咁呢個就係澳門嘅現實啦。 有個比較咧，經常都話，如果澳門咁聽話啦，作為一個好嘅榜樣啦，如果中央領導人係想令到香港人抱土啊，所謂嚇即係妒忌嘅話咧，咁澳門先行幾步落實即係真嘅雙普選咧，可能真係會令到香港人會反省下呢個問題。咁但係佢又冇嘅，即係佢連基本法裏邊邁向一個真嘅普選嘅路徑都冇埋。咁你點樣讚佢好咧？即係只有國家安全，只有國家安全，又有國家安全，咁多嘢做曬所有嘢之後咧，其實系会令到嗰个自由度咧，比我哋国家更加系风雨飘摇嘅时候咧，香港人系唔会收货。 好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翻嚟咧再继续倾其他话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架九巴双层巴士在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宝石湖道回旋处发生致命车祸，造成六人死亡，三十几人受伤。事发在下午四点几，一架978号双层巴士怀疑撞树，上层左边车身被削开一半，消防员用梯爬上车厢救人。现场设立分流站和临时停尸间，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协助。一名坐在巴士下层的乘客表示，事发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车身摇晃，有很大的玻璃碎裂声。之后见到有人倒卧路上，有人惊叫。另一名下层乘客就说有两名长者和女子被夹住。有上层的乘客就说，事发时车速不算快，撞车一刻见到有很多物品跌出车外。九巴话已经派职员到现场和医院了解情况和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意外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澳门会见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习近平说，崔世安在澳门行政长官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年，在他带领之下，澳门特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稳健施政，巩固和发展了澳门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中央政府对他的工作充分肯定。习近平又说，希望崔世安始终关心国家和澳门发展，积极支持新一任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崔世安说，衷心感谢习近平和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关怀和对他本人的信任和支持，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之下，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在促进澳门繁荣稳定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作出积极努力。本港多间传媒机构的记者被澳门当局以企图到当地从事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的活动为由拒绝入境。香港记者协会表示极度遗憾，促请内地和澳门当局基于尊重新闻自由的原则，不要再肆意限制记者的出入境权利。记协重申记者履行采访职责、循正常程序入境并非知识分子。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发表声明，高度关注事件。对于澳门当局指有强烈迹象显示被拒入境的记者从事危害澳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活动，协会表示不能接受并感到遗憾。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今日刑满出狱，许仕仁身形较入狱之前消瘦，面容是潮水苍老，头发全白，身穿黑色外套和戴住眼镜，神情松容离开赤柱监狱。他未有回应传媒问题，登上私家车离开。廉署在2012年3月拘捕许仕仁同时任新地联席主席郭炳江等人，案件2014年在高等法院开审，经历超过半年的审讯，其中许仕仁被裁定三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一项串谋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及一项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罪成，判监七年半，亦是案中最后一名出狱的被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松柏朗嘅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咁就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松柏朗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咁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咧都系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去长青公路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有意外，龙尾近金竹角。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车龙一带消散。而在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 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去到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交通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今日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今朝有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翻嚟啦，陳家樂，我哋開一個新嘅話題啦，咁就啱啱尋日嘅新聞就講咧，就係民主派嘅歐樂軒同埋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咧，就住選舉嘅呈請向中審法院上訴咧，就被駁回個上訴嘅許可啦。咁兩人咧就即時失去咗立法會嘅議席嘅。咁就出缺咗兩個議席啦，咁到底咧就係包括就係港島區同埋新界東啊，咁因為議席出缺咧，到底要唔要做一個補選咧？咁當然大家就好留意啦。咁個問題咧就話而家現在咧，距離今屆嘅立法會嘅任期咧，就只係大概剩低九個月啦。咁政府會唔會進行呢個補選咧？就大家好關心嘅。咁到底做唔做咧？咁尋日我見到呢個政制事務局啊，呢個局長啊，聶德權都出嚟講咗，咁就時間啊有籌備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咁長嘅時間，即係呢個席位懸空咗，咁其實對個議會係咪好事咧？咁樣咁啊，陳家樂，我諗你一定會有啲觀察，因為你自己都喺議會做過一段時間啦， 係 咯。 我覺得 應唔應該做咧？你覺得其實？ 其實冇得避嘅，因為話就話任期去到下年嘅九月啦，即係九月就改選啦，大家都知道啦，四年一任嘅立法會。咁然後咧，有趣嘅地方咧，大家要留意啦。通常立法會咧，通常啊，就去到七月中咧，點都會停曬噶啦，即係放暑假又好，咁亦都有一個所謂改選啦，咁所以就要準備選舉。系咪？亦都有好多嘅維修保養之處理，咁所以如果要補選嘅話咧，根據法律做咧，我相信較為理想咧，就最好喺明年嘅三月之前做咗佢。當然即係你話選舉事務處同埋呢個選舉管理委員會，佢要揾錢唔會冇，佢要揾地方都唔會冇，係要時間籌備。咁但係如果你早啲講出嚟嘅話咧，咁大家都起碼咧係有一個嘅諗法。是要去做一個補選，咁啊，如果三月做嘅話咧，當然就即係最問係三月噶啦。你再遲啲咧，就真係意義不大。因為七月都叫收攏。 因為四個月啦，我只不過呢個法例咪四個月，即係如果前嗰整咗四個月嘅話，就可以唔需要做補選。 所以 係 三月係一個嘅即係界線。咁不過咧都好多政治考慮，唔好介意。呢個唔係純法律嘅問題，有部分嘅可能譬如話建制派嘅朋友啊，一陣間可能有機會傾到。三月两会，即系两会，我哋好唔鬼得闲噶，我去晒北京开会嘅时候，你就搞选举，对我哋啲选情不利嘅，咁可唔可以早啲？话迟啲迟唔到啦，早啲就早成点咧？跟住过年噶咯噃，系嘛？咁所以今年呢一个嘅情况系比较特别一啲，系比较难做一啲。咁但系当然我哋唔可以独立地讲选举咁简单。 都要讲埋点解要搞补选，呢个都系同嗰个 DQ 嘅有关。 系啊，咁嗱，到底关于欧乐轩同埋范广威失咗议席之后咧，要唔要进行补选咧？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我哋请到咧就立法会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啊黄碧云咧，同你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啦。黄碧云你好， 系 黄碧云你好啊， 系你好啊。我哋啱啱就系倾开啦。咁啊，到底对补选呢样嘢咧，泛民里边你而家你哋有冇开会倾过个立场或者点睇呢件事啊？ 我諗就而家即係我哋好似即係民主派對波啊，我都講啊，即係我哋而家又踢少兩人。咁即係從民主派喺議會嗰個工作嚟講，即係當然我哋希望可以盡快可以補返兩個人入嚟啦。咁如果唔係即係我哋每個人又即係走多幾步，頂多幾嘢咁， 辛苦好多 嘅。咁即係到我哋就有時要處理嗰啲動議咧，我哋根本上咧而家都已經直選嗰度都輸啦，即係又少兩人啊嘛，今次。咁甚至有時你連嗰啲事務委員會咧，有時有啲臨時嘅動議啦，雖然係冇約束力嘅，我哋間唔中可以偷到雞啊，譬如最近我哋偷咗一次雞，即係通過。即係喺政制事務委員會嗰度，即係我哋有15票對加10票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又再人少啲嘅時候咧，即係想偷雞都偷唔到，甚至係有啲咩惡啃嘅 motion 咧，即係喺立法會裏邊咧，我哋都係即係好艱難啦。即係我哋連守住個否決權都冇埋啦。即係咁，所以而家嘅狀態係比較危急嘅。咁我覺得如果能夠盡快，咁當然頭先我同葉家樂講啦。即係你如果係補選就嗱嗱諗啦，就唔好拖啦。咁就我覺得聶德權講嗰啲話，又要揾場地，我哋啲人又好忙。咁我覺得呢就唔係藉口嚟嘅。咁就咁而家已經宣布咗議席，而家係空缺咗。咁我覺得應該政府係盡快刊憲，係定一個期，盡快咧就補選。咁當然補選就係即係歐樂軒或者范國威會唔會又再參加選舉呢？如果他們願意，他們都可以參加。不過即大家在想就是說，選了回來可能都是做幾個月 又完了，又選舉了，因為七月中我們都立法會這邊都要收工了嘛，要準備換屆選舉。所以就即我覺得現在就暫時又看不到有什麼理由是不補選的。 而有補選就應該民主派就必然要參選啦，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呢？ 咁當然我相信會，如果有補選的時候，我哋又冇可能又將呢兩個議席拱手俾翻建制派嘅啫，即係冇理由送兩球入去人哋個龍門嗰度。咁所以我相信就如果真係有補選嘅時候，咁我諗我哋就認真要揾人去選翻港島同埋新東啦。 咁喺呢一點上邊咧，揾人去參選啊，頭先你講咗兩位即係啱啱即係被逼落任嘅啦，即係歐樂軒同埋范國威啦。咁佢哋當然可以係考慮積極考慮參加，但係你知道區議會選舉之後，黃碧雲咧多咗好多數人噶嘛，係咪個運動嚟噶嘛呢個？咁會唔會都要考慮初選呢？ 嗱，我哋其實咧，你問我，我就唔希望佢太複雜化啦。咁以我哋過去處理呢啲DQ 同埋補選嘅經驗咧，民主派內部都有一啲共識，就話俾人 DQ 嗰個咧優先，即係考慮出選。咁如果佢唔選啦，咁先至咧就睇下仲有幾多人，有幾多隊想出。咁如果係多過一個嘅，咁到時咪初選咯。咁不過我覺得，因為你而家呢個都係幾個月。即係貨仔就完㗎啦嘛，就選到都，咁我又覺得未必會話好多人出嚟咧，係要同歐樂軒或者范國威咧爭個咁。咁我估計呢個未必係好強，如果係嘅話，都可以等到七月嗰個立法會換屆選舉再嚟過啦。咁當然我哋真係唔知嘅，即係我哋都冇辦法同咁多個數人傾過。咁但係我相信大家嘅共識就係冇可能呢兩球咧。是会如果补选的时候民主派不出人的。 民主派即是一定出的了。 是啦。 黄碧云，我刚才想问你呢，就是说即是刚过了区议会啦，咁亦都有好多素人啦，即是听讲呢是当选咗嘅。咁但呢嗰啲报道讲啊，就大家呢协调嘅时候呢都其实唔容易协调到嘅，譬如选主席啊或者等等啊咁。咁喺今次里面呢，即是如果再系有呢个补选啦，咁你估计譬如我哋叫一啲比较传统嘅泛民啊，同呢啲素人或者啲新兴嘅一啲政治力量去倾去协调啊，嘅机会大唔大嘅呢？ 即係可以協調到嘅機會成功嘅。 咁而家我哋都有嗰個民主動力咧，一路做緊呢啲協調嘅，即係區議會選舉都咁艱難啦，我哋都即係除咗少部分區搞唔掂，大多數都搞得掂嘅。咁但係而家好清楚，今次呢個唔係即係一個換屆嘅選舉，而係一個補選， 即係都係好似單議席單票制咁所以應該 你揾好多個人 要協調， 冇用噶嘛， 必然要協調，冇分票嚇。 係啦，咁我諗即係團結都係好緊要咯。咁即係如果大家都會尊重過去一貫嘅即係試過嘅慣例，就係話俾 DQ 嗰個優先考慮，佢係咪會再選？咁我相信我唔知啦，而家都好难判断会唔会好多人有异议。咁事实上呢，我都未听到阿乐轩或者范国威佢系咪会好坚持要选。 而家未倾 嘅。可能系佢哋唔肯选㗎喎，我不如等到七月先嚟啦。咁因为你选都系要钱㗎嘛。即系唔系讲紧话乜嘢都唔使做，唔使钱去搞场选举，你都系要当认真咁样嘅大选咁样去搞选举。咁所以都系佢哋都要諗過，即係符唔符合即係嗰個效益呢。咁所以我都未知道當事人肯唔肯佢哋自己會再選一次呢。咁 就住呢件事你哋傾咗未㗎？或者有冇 未 開過會？ 未詳細傾㗎，不過我哋只係有一個共同意願，就好希望即係佢哋兩個都可以歸隊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合作咗一段時間，希望可以佢哋快快手。咁如果佢哋歸隊嘅，大家已經係有啲合作嘅默契，咁樣就可以頂埋呢幾個月囉。 你睇翻嗰个政治气候啦，我哋或者讲个政治形势啦，区议会就即系出现咗一个好明显啦，即系泛民啦，或者即系我哋讲啲本土派咧，都赢咗好多议席，或者系甚至系区嘅里边咧，系攞到一个大多数嘅。如果再选嘅，你觉得呢一个形势有冇变动嘅咧？你有冇做过一个估计？ 我估计如果系短期内进行补选咧，我都好有信心，应该民主派系可以团结。攞翻呢兩個席位出嚟嘅，咁就即係當然，我希望係大家可以維持住民主派，即係無論係咩政黨或者數人，都係為大局啦。因為我哋係唔希望嚟緊呢幾個月政府係偷雞將好多惡法懟曬上嚟噶嘛。咁我諗無論係一個不合作運動，或者係喺議會裏邊嘅即係抗爭，我哋都少一個人就已經好大嘅兵力。嘅節選嚟嘅，咁所以盡快係補充翻我哋有嘅人手咧，咁就大家唔使做得咁辛苦，或者係即係有機會俾人即係建制派嗰邊有供多我哋兩嘢，咁我哋都唔知道佢仲有啲咩喺手裏邊想搞我哋噶嘛。 係啊，而家嗱，我睇翻啲議席咧，其實而家咧就建制咧就43席啦，咁啊即係泛民或者非建制咧就有24席啦嚇，咁啊好明顯就多咗好多啦，即係建制嘅力量。你哋而家喺議會裏邊，你覺得依個咁嘅政治環境或者政治生態咧，對討論嗰個政策啊或者其他嘢有冇咩影響嘅？ 其實就係困難咗好多噶啦，因為即係譬如我哋好多唔單止係大會，我哋仲有好多事務委員會、有財會、內會，樣樣嘢我哋都係好重要。譬如而家你講公務員加薪咁，咁如果你少一個人，咁財委會主席就話5-4-3-2-1，即係話第一次發言5分鐘，係嘛？跟住4分鐘、3分鐘。咁所以你少一個人，你咪又問少10分8分鐘噶咯喎。 嘅問政時間係會壓縮咗嘅， 係啦。咁變咗就即係就建制派或者政府嗰邊，佢哋就可以打快波咯。咁我哋又少啲人去頂，就算你要拉布都唔拉得幾耐啦。 我諗黃碧雲姐除咗大家或者閣下好關心即係議會運作嗰個困難度提高以外咧，我相信都要翻去嗰個基本問題。就是成件事的始作俑者呢，当然就是2016年的即人大释法，再加上一连串的 DQ 的动作，引发到现在就很论尽，讲真那句是不是有这一届的立法会是 年年都选举 的历来最多补选的一届，没错，九龙西有两次了， 我选了几次了已经， 就选到头都晕了。不过从选民的角度讲，讲真就是参选权、备选权是不是投票权，这个真的作为民主派争取民主，我们都是原则上冇得退噶啦，一定要堅持佢做一個嘅即係選舉嚇，因為有啲報道可能就大家其實個戰意唔係好強，所以呢個都唔係好關戰唔戰意嘅事啦，即係真係為咗一人一票係實實在在咁，再加上區議會選舉之後咧，即係我諗呢度真係要繼續去寸土必爭，係嘛？ 係啊，寸土必爭係必須噶啦。咁當然成件事係因為 DQ 引起啦，但我覺得最令到市民不憤嘅就係你 DQ。 做錯嚇，咁係政府。 我哋埋單。 但係你而家罰嘅，罰嘅就係喺補選裏邊嚇係合法地當選嘅人，而家係變成不合法。咁仲要付堂費添，如果你要挑戰佢呢個決定，咁所以真係好慘嘅，即係喺你面對一個專制政權，而家香港又冇民主，即係我哋要去搞抗爭咧。就是處處都會遇到好多即係困難嘅，咁但係我哋大家都會明白嘅啦，呢個係長線抗戰。咁而家你煮到嚟食，你剁咗我哋兩個，我哋都無話可說啦。咁即係當然要追究呢一個什麼 DQ 嘅呢一個問題，我哋都要即係都係要繼續追究啦，要檢討啦，即係補選啊呢啲嘢，即係要追究政府點解佢哋自己唔使負上任何責任啦。咁我哋但係我哋都係盡量一定要填補返呢一個位，即係我哋係盡快令到立法會嘅工作係我哋唔會話即係缺咗兩席囉。 嗯，好啊，明白， 唔該 曬你啊。 系 啱啱同佢倾嘅咧，就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啊，黄碧云啦。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咧，就关于有两位议员咧，就欧乐轩同范国威失咗议席之后咧，到底应唔应该补选，同埋补选系咪应该尽快做咧？咁咁我哋一阵间咧会翻嚟再倾下，我哋先休息一阵。 有冇谂过小学生可以实地观察长毛象，仲将三叶松化石带翻嚟香港？ 西伯利亚系一个好丰富探索嘅地方嚟嘅，除咗个气候咁独特之外咧，佢有好丰富嘅古生物一啲探究可以做嘅。 是好完全是一般是不同的咯。 所以其实去到都对这些同学有很大震撼。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专访救恩学校校长林克忠博士和何仲庭同学。 监警会可以说是再次成为焦点，在止暴制乱时候又要保持住警方的士气，监警会要改革的难度是不是很大呢？ 自由党党魁立法会议员钟国斌， 调翻转我觉得反而仲公平，冇一个政府机构应该有特权。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文兆坚， 警方是真的不想有任何的监管权力加强，咁反映他就不是真金咯，佢怕红炉火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係傾緊咧，有啲議員咧就失咗議席之後咧，到底要唔要補選咧，或者係補選要幾時去做咧？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發表你嘅意見嘅。咁電話機旁邊我哋請咗另外一個議員咧，就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咧蔣麗雲咧，同我哋傾下關於件事嘅。蔣麗雲。 系， 蔣麗雲你好， 你好， 系啊，咁咧就我哋啱啱傾開啦，咁咧就你哋係即建制派裏邊咧，就有冇傾到關於今次呢個補選嘅問題咧？有冇咩特別立場？ 而家我哋未傾嘅，未傾嘅，我哋都等政府嘅態度先啦。政府表明咗啦，咁假如佢話要進行補選，咁當然我哋都會坐埋傾下嘅嚇。 咁但係你自己點睇咧？或者你代表譬如話民建聯啊，或者係傾民建聯自己嘅取向，初步有冇咩睇法咧？ 我哋民建联自己又未倾嘅，咁不过我哋估咧，即系任何一场补选咧，咁建制派应该都会有人会参与嘅，咁即系当然啦 ，OK， 你每一场选举胜败都唔系好清楚，特别喺而家个时势嚟讲，系咪有利咧？咁当然亦都系考虑因素，但系咧，我估计嚟讲，我哋建制派都会系派人出嚟参加嘅，系。 我相信任何选举，即系作为一个政团或者一个。即系政治嘅板块咧，好难去解释俾自己啲拥趸知，我今次要缺席一次，系咪先？咁所以即系一个协调问题啦，无论系民主派又好，或者系阁下参与嘅建制派当中都好啦，咁都要谂翻即系点样去部署咧。咁你哋对于譬如话选举嘅日子？會唔會有個睇法呢？我咁問唔係冇理由啊，即係事實上有一次你話三月嘅補選就係、喂唔得喎，兩會喺北京開會，我哋要好頻撲飛上飛落個波，咁會唔會同政府又反映一下即係呢一個期盼咁樣呢你哋？ 嗱呢、這個我個人就冇咁嘅考慮咯、但問題就係咧，你話譬如話一月罕憲跟住咧就政府過去啊成日都講啦，咁佢話搞場咁嘅大型補選，佢即係補選咧，佢需要譬如話起碼都5-6個月啦。咁我哋睇翻過去嘅記錄咧，就真係。即係冇話一兩個月就搞掂嘅 ，OK？ 咁所以咧，而家按而家咁嘅時勢咧，假如佢話五月份能夠做到呢個補選 ，OK？ 咁已經好唔錯噶啦。咁不過，但係我哋要考慮一下，咁假如佢五月份做完咗呢個補選之後咧，咁跟住離開下一次2020年呢個立法會換屆咧，咁咧就呢、這個係個大選舉嚟嘅，咁咧就佢哋仲剩翻3個零月，佢哋有冇時間去搞另一場嘅大選舉咧？係咪？咁就而大家記得。 嘅话咧，喺家乐记得啦。咁我哋通常嚟讲咧，就喺九月嘅第一或者第二个星期日就举行啦。咁所以佢时间都好紧张。咁、再加上今次咧，就呢个区议会咧，亦都好多问题嘅。咁佢而家咧就话好努力写紧报告噶啦。咁、那个报告几时出咧，亦都唔知道，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反正个取态就系视乎政府自己做唔做得掂自己嘅嘢，系咪？梗系做得掂，咁啊当然咪。假如你话要有场补选嘅，咁我相信建制派会奉陪嘅、 如果咁样讲咧，即系而家少咗两个嘅民主派。派嘅立法会议员啦，即系范国威同埋欧乐轩，其实对你哋建制派议会咪更加有利咧。即系如果话可以咁讲咧，即系慢慢咯，唔使急咯，唔好选啦，咁啊搞到七月， 冇， 舒服好多吓。 冇，我哋计过噶啦。咁因为而家咧建制呢个泛民佢哋咧就系依然保有呢一个廿四席啊嘛，最少嘅廿四席，佢哋而家保住咗啊嘛。咁所以咧，任何需要三分之二嘅票数通过嗰啲重要嗰啲议案咧，系通过唔到嘅。咁而我哋亦都考虑过，咁梗系就算啊 ，OK 吓，你有场补选，佢哋。翻兩位翻嚟，咁個話咧個情況都係一樣噶。咁反過嚟咧，你話假如我哋建制派贏咗呢兩席嘅話 ，OK，、其實咧都係一樣嘅。你計翻條數嘅話，因為佢始終佢哋都保有呢廿四席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個作用就唔係好大，反而咧你可能咧就呢兩個地方嘅補選咧，咁可能咧會係又再使一大筆公帑啦，係咪咁樣？ 阿張麗文啊，嗱，雖然話要用公帑啦，咁啊選舉梗要即係使錢噶啦，咁但係嗱，我哋都有個睇法係咁樣嘅，即係話因為今屆咧就即係好多 DQ 嘅案例啦，咁啊前有六個咧案例曾經出過嘅，到現在為止咧其實有三個位啊，即係除咗阿樂軒同埋范國威之外咧，其實阿梁國雄嗰個咧仲未補嘅，即係議會裏邊咧有三個席位。是悬空啊，或者甚至可能长期去到下一届噶啦。从呢个角度讲，我哋系咪应该尽快咧？ 系刘小丽啦， 系啦。如果咁多个啦，系咪从呢个角度讲，议会冇理由咁多吉位喺度噶嘛？即系从咁嘅角度，系咪政府应该要尽快啲，系希望能够补足翻一个议员系履行呢个议会嘅职责咧？ 嗱，其实咧，我咧就都同意咧，就系以后咧，假如有任何呢啲选举情情咧，就可唔可以咧，就喺排期啊各方面嗰啲嘢咧，就能够快啲。嗱，你今次你睇到咧，阿周庭系旧年好似年中啊 ，OK， 五月份定六月份咧，佢入纸噶嘛，系咪？咁啊，搞成年几啊？咁啊，事实上嚟讲咧，假如系真系得席嘅话咧，佢就算系俾佢赢翻一个机会或者点样，咁咧就其实咧，你真系所余无几喎，个时间啊，系咪？咁啊，所以我都希望咧，喺个选举情请时间咧，就能够系缩短啲，即系可以唔使拖到咁长咯，系咪？咁啊，至于咧就政府做嘢。咁咧呢一个咧，你知政府乜嘢都讲程序噶啦，佢哋有时有啲嘢你唔又催唔到嚟，催唔到急，即系唔可以太急嘅。嗱，咁而家咧就你佢哋话要五六个月 ，OK 吓、咁咧就假如能够做四个月可以做成嘅，我相信佢可能已经好快。不过咧今年咧就有一样嘢就系、是，就算你系五月份选到 ，OK， 但六月份翻工 ，OK， 改选嘅问题，好短日子嘅就系好短，所以三月要做噶啦。如果三月做唔到，其实好困难。阿蒋亮，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头先你又讲啊，好多嘢都要睇政府啦。咁有一样嘢可能要睇你哋，我就想即系问一问，即系喺财委会里边有三个关于大学嘅拨款咧，系咪？ 系 咁又扣起咗啊嘛，系嘛？即系唔多唔少同建制派对于即系大学嘅态度有关嘅。咁你哋几时会放行咧？ 嗱，呢一样嘢咧就政府收起嘅 ，OK。 但系佢哋嘅引述就系有意见，议员意见啦，应该就唔系民主派嘅意见啦，系咪？ 呢、這个政府系啦，系啦，系。 你哋嘅意见啦，咁几时放行 啊？嗱，呢个咧就等咧就系、是、政府睇佢几时攞翻个议案翻嚟啦。因为事实上咧，我哋都想咧有好多问题都想问嘅。咁、你攞翻嚟议会嘅话，咁我哋咪大家去问呢个问题咯。咁假如佢讲得清嘅话咧，咁当然我哋亦都会系支持嘅。咁啊，原则上我个人嚟讲咧，我觉得咧、就系、是、大学里边增添一啲教学设备啊、医学设备啊嗰类嘅嘢，我觉得我哋会支持嘅。 嗱，我希望系啦，即系你有言在先嘅话，因为你唔能够俾人一个感觉，你哋喺度惩罚紧大学啊嘛，即系透过呢啲咁嘅拨款扣起，俾压力政府系咪？ 会嗱家乐嗱，我哋唔好讲其他建制派先啦，我只系讲我自己嚟讲，我哋过去嚟讲，我哋真系。 即系我啊，我哋家，我哋就我哋我嘅家庭，你都知啦。OK，、 嗯、 我哋真系捐好多钱俾大学嘅。OK，、 嗯、 我哋好支持大学教育嘅。咁、 嗯、 啊，梗系有啲钱应该使嘅，咁我哋一定支持。 咁啊，麻烦你同何俊贤议员讲讲啦，你嘅睇法。 你会唔会系希望你哋利用你哋力量，叫政府唔好阻住咧？要咁讲。 嗱，我哋都有同政府問過政府嘅，喂，點解你收起啊？ 嗯、 政府咪就係同我哋講啱啱嗰番話咯 ，OK？ 佢話有啲議員佢哋未表態，咁咁、 嗯、 所以政府咧，其實政府可能都想幫手通過嘅、 啊。明白啊，唔該曬，蔣麗雲。 時間關係啊， 關於係啊，好啊，再 多謝曬。